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哦，美丽的早上由风骚开始，我是小张张。 四个人坐埋一台，希望马老师今日唔好痴痴呆呆，我系小睿睿。 即刻考啊你嘅阿 Q， 你幼稚嚟啊！ 佢个表情好似好俾人俾针吉一下个 pad 咁， 冇错。 醒一醒， 醒一醒， 哎呀好啊！ 一个英文字母啫， 系 L， 估一个地方名。 L 估一个地方名， 嗰个 L 真系英文定系个拼音咋？ 真系英文字母。 估一个地方名， 系啊，估一个地方名， 第一个字， 两个字， 答案嘅就系 L 乜咁啊？ 唉，估一个地方名啊 ，L 估一个地方名。 你讲 嘅就系地方名，系国家定系 地区嘅简称嚟嘅？东南亚， 我中南啊， 系五四。 东南亚， 佢都唔出声。二， 我冇谂到去东南亚，我谂到个地方咋？ 咩啊？ 厕所？ 点解啊？ 点解啊？ 叻波你最 错，答案系大马。 点解啊 ？L 咪大马咯 ，S 系细马 ，M 系中马。 大马。Hello， 今日有我花人仔小羊羊啊。 死未啊！你哋翻嚟啦！ 唔系我仲捞紧佢嗰个 L 大马， 系啊 ，L 大马嘛， 即系马来西亚大马。 多谢多谢啊！即系 我有创意啊，马老师， 好劲啊！我谂住用晒你 quota 噶啦，一阵间你知死啊！ 让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嗰趟眼波都会射黑我。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你热情人，热情我，未停止。 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听你个风骚快人，廿四度嘅温，相对湿度74%嘅。 早晨，早晨， 早晨， 好灵嘅。 有冇觉得我呢一排水润咗？ 水抹 bling bling咗， 水晶晶 过嚟。 点解咧？手上面揸有啲咩嚟噶？ 好开心啊！ 一桶水， 我有个情侣， 系一桶水， 仲要系 最红嗰个乐乐。 我琴日见到佢，跟住佢话全部话俾人知。 你嗰桶水够马老师冲凉嘅多到真系吓， 两日喎。 喂，但系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自从咧上个礼拜咧，当然我要多谢咧，就系我哋咧，我哋交通部嘅 mini 啊，系咁样，我嘅见到佢咧就攞住，跟住我同佢讲话得唔得噶，饮唔饮得晒？佢真系几好噶，你摆喺你身边嗰个不停提住自己咯，耐唔耐我啜两啖，耐唔耐啜两啖，好快就啜晒噶啦，咁样，咁我就好，我就信你呢一个咁。 即系佢养个同你一样咁大嘅人。 佢其实本身佢自己有先嘅，跟住我就见到佢成日都出出入入，我觉得都几型款嘅，咁我就问佢，咁就同我讲，佢话分享系真系得嘅。咁当然啦，亦都系同佢每一日会喺工作嘅环境咧，好长时间有关啦。咁我就觉得系咪真系得咧？咁样，佢又唔系太贵，又几靓。咁跟住咧，我就叫佢帮我，即系托佢帮我买咗一个啦。我点不知咧？就当我买咗之后嘅话咧，我发觉就系如果唔用嘅话，我愧对于系咪买咗啲使咗嘅钱啦，佢嘅苦心啦，同埋嘅就系点解人哋做得到我做唔到啫？系咪啊，马家姐？ 嗯，系啊，啱啊。 点解人哋减到我减唔到咧？ 咪系咯。 点解人哋饮到水嘅话我饮唔到咧？ 点解人哋收到福你收唔到咧？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好决心，我一定要咁样。每一日咧，我就会斟满佢。咁啊，佢有几多咧？佢有两公升。希望每一日嘅话咧，都可以饮晒佢。咁我哋咪一路做紧节目嘅话，耐唔耐就即系。正如阿 Mini 所讲嘅就系耐唔耐，你又啜两啖，耐唔耐啜两啱 嘅。 原来咁样系比较容易饮水嘅。好过嘅就系话，哦，你记得嘅时候，你先至饮一杯。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如果我提我自己饮水嘅时候咧，我一次过灌一杯咧，我即刻要去洗手间嘅。但系原来我而家咁样嘅话咧，耐唔耐我饮两啖，耐唔耐饮几啖嘅话咧，冇呢个问题，冇呢个问题，即系唔会话饮完之后我即刻要去洗手间。咁所以我觉得啊，呢一个方法咧去补水咧系 OK 嘅。 有啲人咧系会喺个水樽入面加啲可能柠檬啊， 系啊系啊系啊， 加其他啲水果。 但我懒啊，我会惊我自己可能我洗得唔干净嘅话，又会比较容易呕到一啲即系污糟邋遢嘅嘢。咁所以其实我就净系饮水咯。 我就睇下执啲咩放落嚟个水樽。 我都知你应该会有，因为有时候我间唔中，我觉得我饮咗好多噶，但系黄黄地咁样多啲。 咩嚟？ 我觉得你应该做一啲手脚，系啊，摆啲柠檬汁落。 你个心地真系好嘅，心地。 我想去多维他 食到你嗰汁。 多啲維他命 C 係咪？有其他嘅雜質 啊！有啲人加啲檸檬汁嚟飲水冇咁寡。 嗱，又咁講法嘅，因為其實點解我會想買呢個水樽咧？我諗咗好耐嘅啦，而且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其他嘅液體嘅嘢我都飲唔少。譬如話你話，即係如果我計埋嘅話，我每一日我係有兩公升嘅，因為有啲人講噶嘛，你會計埋你飲嘅咖啡啊，所有嗰啲嘢嘅話，我就覺得嗰就係我唔係咯，我淨係想飲水。系啦，我唔要有其他嘅嘢，唔其他加落去嘅嘢，咁所以就 柠檬都唔 就正系水，系啦。咁我觉得咁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嘅两公升咯。对于我自己嚟讲，系呢个系我嘅目标啦，但我会达成咯，唔会好似啲人咁样随遇而安咯。 有时咧，你会知道自己饮水够唔够咧，就系你。 你今日嘅说话真系好好听， 就去厕所睇下嗰个味道啊，或者个颜色。 冇错，系啦，亦都有 即系饮完水好有成效。 冇错，我有问过医生嘅，咁我就话点样先至为之饮得够水。水咧，佢就话其实睇你嘅尿液嘅颜色就知噶啦。如果你去亲每一次嘅话，你都系见到个就系佢系透明嘅，冇任何其他少少嘅颜色嘅话咧，咁就为之你够水啦。其实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好嘅指标咯。好多时候你会间唔中你会见到嘅就系，如果你真系好大阵味嘅，又或者好黄嘅，咁你就好明显嘅就系你饮得唔够水啦，请你要饮多少少。 其实咧，我都唔系好中意饮一啲加咗味嘅水，咪有啲咧咪系有啲柠檬啊，譬如去酒店。 我唔 有氣嘅，咁我都係唔鍾意，我都係鍾意即係純水，真係水就係水，即係如果佢解渴嘅話。 但係我又幾鍾意飲嗰啲嘅就係健康嘅飲品㗎。 即 係 嗰 隻呢，你知我講邊隻 有氣嗰隻。 佢每一次佢賣廣告梗係搵一啲好 運動 嗰隻啊。我好鍾意飲嗰個味㗎。 係 啊，我覺得好浪漫，佢甜甜地，但係其實個糖分亦都好高。 但我聽人講飲得多有腎石嘅喎， 咁我就唔清楚啦。但係佢而家飲得多啦，咁但係佢就話佢要補充佢你失去咗嘅電解質啊嘛。咁就呢一樣嘢嘅話，就好似喺你譬如可能病咗之後啦，或者係你肚痛啊、肚屙啊，或者係你發燒嘅時候嘅話，你不妨可以咧就係攞一支，因為電解質，如果因為咁樣嘅話，你嘅水分流失咧而會冇埋嘅。 馬老師，你有冇補充水分啊？最近嚇？ 除咗荷包嘅水分之外，吓 唔系荷包不嬲都肿胀噶啦。 对你自己嚟讲噶嘛， 系啊， 你唔好同其他人比较咯。 梗系唔会啦，我自己知自己事啊嘛，啱唔啱啊？ 哦，原来你个肚系荷包肿胀， 但系水我真系饮多咗。 系嘅，我都觉得你系嘅， 饮多咗。 因为阿懒又睇住你，就系其实咁多样嘢要你做嘅话咧，系唯独是咧就系饮水咧，你就系做得最满分嘅。 佢好恶啊，我好怕见到佢样。 咁系啊嘛，你拆人招牌，你明 眼神嘅接触啊， 拆咗，因为饮水最简单。 我拆咗，依家揼翻上。 拆完再多， 揼翻个咪假嘅， 揼翻再拆多一次。 系啊，真正啊， 下次再拆多一次， 真啊难。 系啊， 希望大家真系希望最紧要嘅就身体健康啦。我谂饮水嘅就 系 冇噶啦，不二之选嚟噶啦。一个瞓个好觉，同埋饮多啲水， 食得好， 好易啫嘛， 开心啲，冇错。听下风骚快活人系啦。咁啊，其实即系呢一个饮水系健康咧，咁啊，消委会都提醒大家眼睛呢个健康嘅。其实我都市人咧，其实呢一样嘢都几。叫做双眼睛，因为睇手机、睇平板电脑，咁佢提咗几样嘢，我谂都可以分享一下。第一，佢话最好咧唔好夜晚睇得太长时间。如果你夜晚喺冇乜光，你会唔会熄灯睇啊？ 我以前 试过一次，而家我唔敢，永远都唔敢啦。而家 我依家上床就唔睇啦， 睇第二啲嘢嘛？ 睇咩？ 我唔会睇平板嘅。一定冇平板， 你梗系睇三 D 啊，或者系四 K 噶啦。 最憎平板， 就系 冇立体感 嘅，有乜意思啫？我系你，我唔睇啦，我宁愿唔睇啊，宁缺毋滥。 咁咧，佢就话夜晚咧，如果你真系好冇，即系唔够光，但系你要睇咧，就用达摩，即系较细嗰啲光，咁咪唔会太刺眼啦。如果你形容翻日头嗰啲好残眼嗰啲好强度光咧，就唔系咁好啦。 但系又咁讲，佢话若果当你将自己嘅手机或者系平板咧校到系比较暗嘅时候咧，你自己个视力咧又要用多啲嘅，咁样 嘅 话同一时间又会伤神 嘅， 系咪？ 总之唔好睇咁耐 啦。系啊，睇咩都唔好睇咁耐啦。 做都唔好做， 有几靓都冇睇咁耐。 我做人中意睇通睇透嘅，我睇通睇透就唔睇啦。 哎呀，件衫系通透嘅，咁就为之最好啦。 够透明。嗱，另外一样嘢咧，我就话咧，最好行路、坐车，总之系喐紧嘅环境唔好睇，系啦，因为你好辛苦。你有冇觉得坐车睇手机 有啊？我唔系唔想睇，但我睇唔到， 因为你揸车。 唔系，我揸车更攰啦， 揸车更加唔可以啦， 攰 啦。 我 就咁睇，但 我搭住我唔得噶，我会呕噶。 我都会晕噶。 系啊，我会呕噶，因为我系意趣唔平衡噶，咁样会。因为有啲人真系唔得噶。 系啊， 系啊。 或者即系睇，即系如果真系除非必要要睇咧，你拎远啲， 拎远 啲睇就会好啲咯。 其实你咪老化， 提早嚟嘅老化， 自己睇唔到， 把睇埋系会晕得快啲嘅。你拎远啲睇。咦，冇咁容易晕喎！ 对唔住，我真系不能够苟同。 系啦，要对面埋阿姐，你帮我揸住个电话，我要夹。 有对面阿姐叫我听，你不如读俾我听啦。拎远啲会冇咁晕， 唔系叫对面坐啊，地铁嗰个人。喂，波， 虽然你靓仔，但系你讲嘢未必系100% 有认同。 系真系噶， 拎远啲冇头晕。会噶，真系会。 嗱，我试下啦，我而家 拎。而家都唔系搭车啦，要前面嗱，但系你都可以试下啦。咁嗱，如果个阿姐喐紧就唔得啦。 唔系，跟住有个人企喺度啊， 咁就唔得啦。 边个同你讲噶？ 唔系 噶， 自己亲身经历噶，你自己攞住系真系会好啲噶。 你今日试下，你今日试下，搵个搵个 除非必要睇，一如果你可以唔睇，梗系唔好睇。 系啦，真系会冇错啦。 系咯，会呕嘅真系，我试过，因为 即系呕出嚟， 我呕到两呢个最 你 个 人呕可能唔系因为呢件事咧。 你有冇吞翻啊？ 吓？ 有冇吞翻？ 我有吞翻， 我又系噶， 梗系吞翻啦。 我好中意噶， 系啊，系啊， 你中意？ 系啊，系啊，特别食你食嗰啲好嘢，呕啊，傻嘅你。 好核突啊！ 雪花落雪怪， 闹翻起佢， 系咪咁讲啊？唔好意思啊，大家食紧早餐 ，sorry。 啊！另外仲有一个20/20嘅法则嘅，即系话咧睇电子荧幕咧20分钟就要停一停，休息20秒。仲有一个20系咩？知唔知啊？系最好可以能够 望 到20尺以外嘅远嘢，咁啊叫20/20法则啦。咁 20分钟好长， 20秒啊？ 唔系睇20分钟。 睇廿分鐘，跟住 停二十秒， 唞廿秒啊， 再睇手機廿分鐘都太耐。 唔係喎，有時睇下睇下嘅話，咪咯，咪咯，睇平板睇戲。 佢嗰啲冇廿分鐘嘅，佢嗰啲好快嘅啫，一陣睇完。 馬老師好快， 啡一聲。 你又知嘅， 你又先講噶嘛？ 你 share 俾佢睇，你應該睇唔少。我唔知啊。 我見到佢樣，我刪咗佢啦。 哎呀，大家咁話啦。我想我那天我看的话都因为看到你的样子就 呕呕了。 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眼泪，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中，又在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迎来内地五一黄金周，星期六日有超过32万人次是内地旅客，估计整个假期有60多万内地旅客来港。他說訪港旅客的喜好變得多元化，充分展示本港的魅力和軟實力，同時看到各區旅遊點秩序大致良好。醫管局計劃擴大公私營協作，包括將共同醫治模式的範圍由現時內科、骨科和精神科推展至癌症康復者，例如甲状腺癌的专科病人转介至私家医生跟进，以腾空名额照顾更多新症或者其他病症的病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陈允健说，共同医治模式推出一年多，现时有大约1400名病人参与，有关计划亦都设有返回机制，如果病人的情况转差，可以返回公立医院原有专科跟进。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如果将部分个案交由私家医生跟进，亦都可以减轻公立医院负荷， 佢建議稍後可考慮更多類型的癌症，例如前列腺癌的康復者都可以納入有關計劃。海洋公園接收日前在百香蓮花地捕獲的一條鱷魚，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主管祝孝忠說，香港沒有原生鱷魚，估計可能經由非法入口，有機會曾經被飼養，經初步檢驗這條鱷魚沒有明顯外傷，會經抽血確定品種。祝孝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估计呢条鳄鱼属于暹罗鳄，有关品种是属于濒危野生动物国际公约下的受保护物种。估计呢条鳄鱼大约四岁，而一般暹罗鳄的生长速度快，体型可以在几年之间增长几倍。祝孝忠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这条鳄鱼在捕捉时身形较为圆润，估计可能曾经有人喂饲或者曾经捕捉过野生动物进食。他又说会先观察这条鳄鱼在海洋公园是不是能够适应，以及公园是不是有足够设施饲养，再同当局商讨下一步怎样处理。天水圍凌晨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44歲男子死亡。凌晨4點幾，一名男子駕駛電單車沿住天壽路往天影路方向，駛至天澤村對開時，據報失控撞向一架停泊路邊的中型貨車。男子頭部嚴重受傷，昏迷被送往天水圍醫院救治，其後證實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12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341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92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67.16跌5.2，腾讯控股344蚊跌4毫，阿里巴巴81.9跌1.5，友邦保险85.45升5毫，中国平安55.45跌1.25，美团132.4跌6毫，京东集团137.1升1.2，百度集团118.4升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43，瑞士法郎0.895，加元1.3555，人民币6.957。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4点，跌18点。港金报185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13美元，卖出198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红福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富路龙门居蝴蝶村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而家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今日嘅讨论区，今日 密铺 讨论区，亦都系因为咧，Sarah提出我哋咧，咦，今日一个特别嘅日子，就系国际教师感谢日。 冇错啦，因为今朝早咧，我每一日揸车咧，我翻工嘅时候，我都会经过有一间小学噶，我见到咧所有咧啲鸭仔咧，我形容佢哋系鸭仔，都好得意啦，小学生企晒喺个操场嗰度，跟住咧有个神父又企咗喺度，跟住所有个老师又企晒喺度，我觉得今日一定有啲嘢，系啦。咁真係去 check 一 check 啊！咁樣真係發覺，原來咧就係每個禮拜，對唔住，係每一個五月嘅第一個禮拜二咧，就可以就係將佢就成為咧就係一個叫做教師感謝嘅，其實應該係話為期係成個星期嘅、 感謝週， 係啊，感謝週。咁、所以咧就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啦，咁所以就希望咧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有關於嘅就係老師喺你生命之中嘅話，究竟有冇啲咩嘅影響嘅？ 哇，十分重要啊！ 十分重要，我都覺得係啊、但我有時候我覺得嘅就係老師嘅未必係你以前讀書嘅時候嘅老師，因為好多時候嘅話，你喺人生當中，你總會遇到有某啲人嘅話，佢好似個老師咁樣去提點你一啲嘢啊，或者係即係喺人生裡面嘅話，你點醒你有某啲嘢、我覺得佢都係我嘅人生導師嚟嘅。 同埋喺不同嘅環境底下咧，都有不同嘅老師，譬如話你學烹飪啊，烹飪嘅老師啦，駕駛又駕駛嘅老師啦，都有好多嘅。我哋直播室有馬老師啦，係咪啊？唔係馬老師都重要嘅，係咪？ 都唔同水 平，你梗系重，你重要啦。冇咗你嘅话，我哋都系都唔知点算啊！冇咁开心， 有一样 真心，真心 有阿杨喺度， 唔系唔同， 每个人都贡献， 唔舍得啊嘛，对住佢，明唔明啊？ 系 啊，对住 你 啊， 痛 系 嘛？ 都 冇嘢踢啊！ 喂嗱。講旅行咧，嗱咁我睇呢篇文章咧，佢其實旅行咧唔未必一定好傳統嘅，即係有好多咧比較特別啲嘅有創意嘅方式，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咧咁？大家有冇睇過戲叫做《緣分精華遊》啊？緣分精華遊咧就係講喺外國咧有啲網站就是、交換屋企啊，就話呢個網站全部都係嘅，咁佢擺埋自己屋企嗰啲相啊、描寫啊、個地區啊嚇等等等等，咁越詳細咁亦都可能越會有機會俾人選中啦。咁就唔係佢淨係選你喎，你都可以選佢嘅，即係 A 同 B 互相交換係啦、我飛你嘅地方，你飛我地方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你揀咗佢嘅地方，梗係佢嘅地方同你完全唔同啦。咁戲裏邊咧就係講個人去到咧好唔習。即係本來咧，其中一個咧住喺啲大城市啦，好靚嘅 apartment 啦咁，去到一個咧嗰啲叫 cottage 即係周圍都係哇好 小村屋仔。 佢落嘅車落咗之後，仲要拖住個 jeep 行好遠，咁佢就好後悔啦。第二日已經想搬，咁咧呢個亦都係呢篇文章講嘅創意旅行 嘅其中一種咁樣。不過我哋諗啊，就算唔係交換咧，如果住入人哋屋企咧，其實都有一個旅行嘅幾得意嘅。 有一段時間 係 非常之但係啲後生仔會比較多嘅，就會去瞓人哋嘅 sofa。佢哋有一個 terms 嘅，咁、哦、係可以嘅，就是、上去有某啲嘅網站嘅話咧，就係佢哋會歡迎一啲來自世界各地嘅人咧，就喺自己屋企度住咯。但係俾你住嘅嗰地方嘅話咧，就係、是、瞓你屋企嘅 sofa， 係啊，咁一段時間咁樣咯，幾、好㗎，我覺得唔錯。 你有冇試過瞓人哋屋企啊？ 有， 你姑媽啊嘛，係嘛？ 姑妈系我细个嘅时候咧，边香港小姐？唔系， 唔系喺呢个窗帘度， 系啊，我都记得。 万里之啊，扮嗰啲， 佢翻去踢阿球， 冇错啦，系啊， 继续记得啊， 系啊，姑妈有啦，同埋其实就嗰阵时候你都会有试过噶，住人哋嘅屋企，咁我觉得几开心噶， 因为始终 系 离开， 系 啦，你离开你本身个屋企嘛，我细细个就最中意暑假嘅时候就翻大陆，因为大陆嗰啲。地方咧比較鄉村啲咧，你一起身咧，你會發覺咧係啲雀仔嘅聲音係叫醒你， 冇錯冇錯。 同埋你聞嗰陣味道咧， 係完全唔同嘅，完全唔同嘅，係啊， 完全郊野嘅味道，係 啦， 啲草嘅味。 係啊，我第一次咧又係細細個翻鄉下，哇！佢哋燒柴，我覺得柴 哇好正，好正。 咁嗰陣時我叫我阿叔，你試下。即係教我拱啲入去啦，其實成個過程好得意嘅，係啊！佢又話叫我跟佢去執豬嘅布布 啊，執嚟係有用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所有嘅嘢都有用嘅，作為耕田嘅人嚟講， 我覺得好新鮮。 你講翻呢一樣嘢，你知唔知覺得好得意啊？我試過有一次咧，去咗有某一間咧，就係法國牌子，但係買啲好貴嘅香薰以及嘅就係蠟燭。跟住咧有一次咧，我就見到有一個蠟燭，我就話嚇唔係啊話，佢話就係你講緊呢一樣嘢啦，燒稻草嘅味道，燒稻草嘅味道， 好香。 咁跟住我同佢講，我就話點會出一個咁樣嘅蠟燭㗎？有冇人買？佢就嚇買嘅人多的是啊，排隊啊。跟住我就同佢講，我就你可唔可以燒一燒俾我聞一聞？係啦，點解會覺得係咁樣？佢話因為咧調配呢啲味道嘅人嘅話咧，你唔好以為香味先至係味道，其實呢啲咁嘅嘅話咧係啲童年嘅味道。如果你譬如可能住喺你頭先你所講啦，住喺 cottage 啊，或者你住喺有一啲比較鄉村嘅地方嘅話，其實佢哋成日要燒稻草嘅，佢哋要作為肥料嘅。咁但係嗰啲係就細路仔你童年嘅回憶嚟嘅。咁跟住咧，佢燒一燒俾我就話，其實係同嗰啲咧我哋平時真係燒稻草嘅味道係一模一樣。但係你真係我佩服佢啊！佢可以就係擺喺嗰個香薰嗰個蠟燭嗰度。咁跟住佢就係話，仲要咁樣。如果你燒咗呢一個之後嘅話，你仲可以再配多另外一個。點解咧？當兩個味道要滲埋嘅時候嘅話咧，就有冬天就嚟要過聖誕節嘅味道。 我想知，唔係我想知另外嗰個係咩味啊？ 另外嗰個味道就係你喺聖誕節嘅時候，如果你屋企買咗一棵聖誕樹，嗰啲嘅松針嘅樹松果嘅味道，咁就係話當兩樣嘢再滲埋嘅時候，佢有草本嘅味道，有一啲木質嘅味道滲埋嘅時候咧，你喺屋企裏面嘅話，你就覺得嘅就係聖誕節嚟啦。 哇，好啊，我想買啊，因為咧你 呢個就係你嘅 memory 啦，呢個就係你嘅童年回憶啦，幾勁啊！ 你試下 諗住 嗰 陣都勁， 你試下十二月度咧行下呢個花墟，你就知松即係嗰啲叫聖誕樹係咩味？係好清香嘅，即係佢唔好濃烈，但你會聞到嘅。 但係頭先講嗰個稻草味，我覺得唔係好多人係有呢一個 回憶， 係咯，一個嗅覺嘅回憶嘅。 有， 即係譬如我 有， 佢外國可能 你都有啊。你話你翻去鄉下嘅話，佢哋要燒噶嘛，要燒咗啲柴啊，燒嗰啲草。 係啊，喺我細個七十年代頭嗰陣時， 對唔對？你聞翻嘅話係唔闖後嘅， 記得。同埋因為嗰陣時咧，啲電都好貴乏啊，我哋點火水燈，嗰盞火水燈咧。是細細盞，原來可以校光暗，再吸翻個玻璃樽，即係一個玻璃嘅形狀。係 啊， 成個感覺咧，我最中意咧就係咧傍晚六七點，天開始黑啦，然後咧我嗰個阿嬸咧就趕啲雞仔入去，即係直成班雞仔入去， 係 啊， 翻 屋企 好開心㗎，係 啊， 然後就係啊，總之成個感覺我覺得好正，食嗰啲嘢。 我偷雞啊，唔到啊！ 哎呀，蝕渣米啦， 係好開心㗎。係 啊，所以味道呢一樣嘢嘅話，佢哋仲要咁樣講嘅就係話，好多時候咧係我哋最遠嘅回憶嘅一啲嘢嚟嘅，即係聞到嘅嘢，同埋你細細個嘅時候嘅就係、是，咪就等於我哋講啦，你煲西洋菜湯，你就係等於嗰陣時候秋冬季節，而家就話一年四季有咧，以前唔係㗎嘛。 西洋菜係 楊楊可能唔知咯， 真係唔知啊呢個。 要年尾先至有噶，要天冻啦，你先至有噶。咁所以咧，其实西洋菜汤系唔可以一年四季煲嘅。喺我哋以前，咁所以你西洋菜汤嘅话咧，又代表一个嘅季节啦，嘅更换啦。另外嘅就系你妈妈对你嘅爱咯。所以呢啲咁嘅嘢，我觉得佢好犀利。嗰间嘅蜡烛铺，佢就充满住呢啲咁样嘅嘢。你明唔明啊？你会觉得唔系啊话900蚊买餐咁嘅嘢翻去，就系 烧冻咗。谂嗰个人好醒目，因为我觉得嗅觉回忆呢一样嘢咧，即系如果你冇。即係點話？你一段時間冇聞咧，喺呢個意識層面可能真係唔記得咗，係深收咗你個潛意識嘅心入邊。 係潛意識嘅嘢，佢話 聞翻，哇！聞翻就記得，可能幾十年前嗰種回憶，同阿方嗰種感覺，哇！又湧翻曬出嚟啊！ 邊個阿 方？阿方係咩味啊？我想問。 芬芳 嘅味啊！方嗰個叫阿好啊，唔方好或者定唔方靚，我唔記得啦。 芬芳係咩味㗎？ 芳香馥郁。 哇！哇！即係咩味？即係咩味啊？即係糊 糊啊！ 係。你真的会的你不会的咩？你有时候有啲香水味你好臭，你就会觉得就是你会将它联想到佢有某种人或者某一啲人。但是如果有嗰啲香水味你真的香的话，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的好怒啊！ 你真系问人哋， 我问人哋呢支香水系咩？先生， 冇所谓。 真的， 我都问过人啊，我都问过一个人，咦，呢只男性嘅好香，咁样话俾我听，我用咗好多年。 我就试过喺中环，跟住咧就对头车，即系对头车。意思嘅就係即係佢咁樣行係啊，即係相反方向咁樣行，就有一個女仔，我覺得佢好型，我覺得佢好靚。點解知佢經過嘅時候咧，尤其是啲頭髮啦，喺啲頭髮度生出嚟啊，跟住我都仲我好想成為第時成為佢啊。咁跟住我就覺得佢就係至少個樣唔可以好似佢咁，高度唔可以佢咁嘅話，我就未知佢都好啦。 似翻少少咯， 即刻走翻轉頭，我同佢講嘅就係先生，唔好意思， 佢冇似馬老師咁同佢即係走咗。 跟住 OK。跟住我就话、哦，我想问一问你嘅就系你嘅身上面咧有一阵好香嘅味，系咩嚟噶？咁佢讲咗个牌子俾我听， 你身边唔 买唔到。 哦， 點解咧？ 嗰個牌子嘅話係要喺美國先至買到，我托人托上托托上托托上托，點樣都好都買唔到。我到今時今日嘅話咧，我仲記得嗰陣。如果你俾我聞到嘅話，我知道嗰陣唔記得啦，唔記得啦。 因為通常味道對於我咧，我聞完之後我係唔記得嘅，俾翻我聞，我知道啊，係啦，係呢只。但你今日我唔記得咩味啊，即係我啲香水味我都覺得係好香。譬如有時頭先你講啲途人行過咧，但我都有個衝動，真係，哎呀，我真係想走問問佢係咩味，但我做唔出，我唔夠膽，我唔夠。可能男仔都覺得人哋你咪變態啊，可能女仔會好啲，我諗係。 唔通佢上次問我香水味？ 邊個啊？先生， 唔係你真係確定有？ 咁你上次你嗰只係咩香水嗰只？ 我就諗緊係咩香水味？ 就嚟。 跟住收尾你話俾佢聽嘅時候，佢就係話佢就好人好醜。 下次唔好再查， 唔好再問。 對啊。好啦，早晨啊！真係你個風騷浮人啊！3:00之後，我哋今日乜都討論嗰就係點樣先係位好老師，或者好老師對你嘅影響有啲咩咧？同我哋講下你嘅故事啦。 They wanna get from the story. They wanna get 网上情，友情顺其自然就好。有冇留意到喺你嘅生命里边，有啲以前好好嘅朋友嘅，随住岁月行下行下就渐行渐远，你会觉得好可惜、好奇怪。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咁样，认识嘅朋友行下行下，有啲会留低，有啲会离开。要走嘅人留不住，唔走嘅人点样逼都唔会走。不管怎样，友情顺其自然就好啦。好多感情里面出现咗少少问题，唔紧要啊。有啲人会特别紧密，有啲人会越行越远。唔好再因为某啲人令你闷闷不乐啦。换个角度谂，人嘅一生咁长，遇见某一个朋友只系可能1%嘅相遇。唔好勉强自己要笑，要听人嚟讲嘢。唔需要去羡慕人哋，或者介意人哋讲啲乜嘢去炫耀自己几有钱，去过几多地方，几叻。如果你太在意，就会落入陷阱。因为有啲朋友系靠人哋掌声而活嘅，分得清楚自己嘅喜好，就唔会俾人牵住鼻子走。我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以前的嘢，朋友送的礼物啊，好多书信啊，都会留住，偶尔会拿出来看一看，想想以前的自己。长大之后，偶然会打个电话跟他倾下偈。自从有了这个网上的社交平台之后，联系反为少了。曾经我们都是彼此重要的人，现在各自都有自己更加重要的人要顾。人就是这样的了。以前花好多时间经营唔同嘅人际关系，希望讨好唔同嘅人，增加人脉，有助自己嘅事业或者未来嘅发展。后来发现你系边个，远比你认识边个更加重要。珍惜今日仲喺你生活圈嘅人啦，随住时间其实系会越嚟越少嘅。留低嘅人必定系你好看重嘅人。如果有一日你的朋友都要离去，或者比较少见的话，都不要强求了，终于会有人补上他的位置的。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能够同自己过一世的，永远只有自己。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不需要介意，也都没得介意，生命就是这样。 最往日。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成功转型的前足球员杨建强和谢敏荣分享转行的过程与心得。 足篮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今日嘅马都讨论区就系、是。好老师， 冇错啊， 系啊，讨论下咩叫做好老师啊？ 其实好简单啫嘛，将马老师优点讲晒出嚟咪得咯， 将佢反转啫，即系佢做嘅，你唔好做，就系为之好老师。 咁熟嘅， 讲完啦，又咁要改。 但系你寻日话学到嘢，终于学到嘢。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然后后听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人嘅讨论区啦，马老师有人赞你啊，佢话你系好老师啊，有一个叫 Natasha， 马老师咧一个好老师，因为佢喜爱 3D 多于平板，马老师博学多才，尤其是下流教材， 马老师压力继续， 能够激活学生嘅冲动力。令到我哋想订番茄，哦，所以佢马老师系个好老师， 好有八个印花， 系啊，你知唔知 Natasha 系边个啊？拿塔莎金斯基，你大家 check 下，好靓女， 肯定唔系平板啦， 肯定唔平板啦。 30D 啊， 系啊，你个名你都知噶啦， 好， 咁啊好多朋友留言啦，咁啊好多咧都提四个字嘅，叫因材施教，就唔会因为咧，即系唔系啲学生可能系咩嘅差啲啊，可能潜能冇咁好啊，就冇咁中意嘅，每一个学生都俾心机去教，咁就有啲人嘅留言啦， 好， 好， 好老师，你有冇遇着？ 有， 嗯， 我小学。即是第一个我认为好老师呢是一个女士来的王老师。 咁、教咩 㗎？佢系我五六年班嘅班主任，教嗰阵时叫做国语啊，嗰本书叫做国语，系、中文嘅， 教中文咯，即系 系啊。咁其实咧，我一年班已经遇到佢噶啦，一年班你知咧，细一班小鸭仔，咁佢嗰时教我哋书法嘅，嗰阵时我哋有一堂系 要教埋书法 嘅，系啊，有一堂系毛笔字， 咦系， 系啊系啊， 我 哋 嗰阵时我系要整到好臭噶嘛， 臭墨臭墨盒啊嘛， 成日漏墨噶， 系啊， 整到啲书同埋， 其实点解咁臭嘅？我都记得系好臭， 之后你落水咯。就会臭啦，落墨就唔臭嘅。 同埋有啲人会撩啲口水落去嘅。 冇错，我都系。个墨盒打开，诶干咗嘛？ 唔系啊， 装 啊 冇 嘢。你冇墨？ 我有小学都有写个墨盒，但我记得我隔篱位个同学咧，佢打开个墨盒咧，好似成个礼拜冇洗咩？ 唔系好臭咯， 虫啊！ 有虫， 有呕虫啊！ 嗰啲毛毛书虫咯， 系啊， 唔知啊，即系呕啲毛毛嗰啲蚊子仔飞出嚟啊！ 系 啊， 真系好惊啊，系咪？ 系啊， 但系我好开心噶，我啲手写到污糟邋遢，真系 揩落啲女同学度。 你有冇正经啲？ 又话马老师， 我一年班，我一年班， 感谢感谢老师啊！ 一年班识得揩落女同学度， 系啊， 三岁定八十啊！你见真章， 咦，揩女同学度咁差， 感谢老师啊！ 系啊，咁佢嗰时咧，啊，嗰时我好怕佢，因为佢好恶噶，咁啊冇。即係教中文書法啦，肥肥矮矮嘅女士嚟嘅，條裙好長嘅，係啊，嗰陣時 好莊重，但係個感覺係。 據講佢喺台灣地區嗰度大學畢業，教中文嘅，讀中文嘅。咁即係你教書法咪書法啦，無端端喺黑板嗰度整幾條算術出嚟俾我哋計。 嚇！ 系啊，所以我哋觉得 但系关事咩？ 梗系唔关事啦，你做乜嘢噶？ 佢会咁啊？ 梗系有原因 啊！佢好啊， 唔系啊，因为我后来我就系起初唔好，我起初就系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因为佢好恶嘅，同埋攞把剑仔打手板， 真系要你计嘅， 系啊，真系要计嘅。即系写紧书法，我专心喺度上大人孔乙己啊嘛，你有叫我计算术，咁啊，跟住后来咧，到五六年班去做我哋班主任，就系咧佢闹我哋咧去报呢个协和中学报考。 记得呢个教授 系啊，佢觉得我哋唔使啦，你哋够晒水平噶啦。 点解对自己咁冇信心咧？ 系啊， 即系对学校咁冇信心咧？系咪啊？我觉得佢闹得啱。 咁同埋咧，每一年都要见家长嘅。咁有一年咧，佢 系你啫，唔系个个都见噶。 有 你误会咗啦。 好啦， 品学兼优嘅点会见家长？ 佢有一日同我讲。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没病。 你的老师挺通透的。 他在教员室。三岁 定八岁。 但是他老师感觉是有道理的。 是啊。 即当他媽要他吸毒呢，那他老师问这件事很正常。 他说你高过我了已经，还高过你媽。你的书包要你媽帮你拎。 哇。 是啊。 闹得好。 他 闹得好。是六年班。 五六年班啦， 你六年班已经高你阿妈噶， 高马大， 系啊， 仲要使你阿妈攞书包，你丑唔丑啊？ 丑啊，真系丑啊！ 你阿妈几好喎，六年班帮你攞书包， 我唔记得点样，唔啱，真系唔应该，系啊。后来我自己拎翻，嗰阵时我哋兴嗰啲一个夹咁样嘅， 太空夹啊？ 唔系太空夹，我想买帽啊。 好正嗰只，蓝色同埋红色噶嘛，我要飞落去个楼梯嗰度都冇事，你有冇记得嗰时候嗰个？ 嗱，你飞边个？但我觉得佢系好老师嚟嘅，真系系啊，佢又教我哋拣学校啊，诸如此类啦。 但系到而家都唔知点解佢写数学题喺度啊？ 唔知点解，真系唔知。 咁我啲数学题你识唔识解答噶？同埋系咪？ 真系好简单，可能系二加二等于几多啊？咁佢叫我哋有时可能写完书法啦。咁啊，出嚟計算術。 誒，我知啦。其實佢會唔會覺得就係寫書法，其實對於啲小朋友嚟講，佢哋基本上嗰個專注力咧， 練耐性啊， 唔可以太耐嘅。咁所以佢就係突然之間就喂轉換下個環境，佢就係俾佢好跳脱咁計。我亂咁諗啫。 唔知啊，但係 你計下數咧，會唔會咧？ 我覺得真係一個好老師嚟，即係我真係記得佢嘅。因為咧嗰時我喺班嗰度咧冇乜作為嘅，冇乜作為咧就係節奏樂。 你淨係喺細班。 係啊。 我 好惊， 我 要 你打， 除咪又要 你，除咪冲过嚟打，佢呢一排成日搵佢执我。 即系节奏乐咧，我又唔敢举手打鼓啊，我又哼嗰个三角，即系由高马大哼三角， 定好 核突噶。 人哋俾个三角你哼已经算系咁，其实应该嗌你出去。 唔係，諗唔到俾咩佢做。馬同學，喂，同埋咧嗰三個本來唔要嘅，本來唔使嘅，係夾硬交俾佢嘅啫。 唔係真㗎，佢真係已經算好好啦。 我知，同埋三個嘅聲細啊嘛，打到唔啱拍子咧冇咁覺啊。 叮一下， 叮係啊， 跟住咧，嗱呢個都算啦。我又冇得做嗰啲斗擦隊喎，斗擦隊 即係有個 banner 嘅手柄 啊，係啊， 唔係嗰啲叫風紀。 啊，即係類似啦， 風紀如 係啦，咁跟住咧，嗰陣我哋住屋村啊嘛，每一棟樓咧就有一個，即係有人六年班就帶住嗰啲小朋友翻屋企啊， 咁係啊，有啲咁樣㗎， 有，就有一個就揸旗嘅，揸紅旗就過馬路咧，咁佢行出嚟一揈，啲車就停喺度， 係啊，好型㗎， 係啊，咁我喺度盤算啦，我棟樓得三個男仔。我啊算 三分一高嘅， 仲唔系揾我？ 三分一机会点都系你啦， 都冇啊！ 企喺度成支旗， 但系系自己举手定系老师拣噶？ 老师拣噶， 咁啊唔系因为你平时嗰个品行， 你都冇风气。 唔系啊，因为记唔记得佢一年级 high 过啲女同学，佢惊一阵带到你喺啲大厦度暗暗角位转角位又 high 啲女， 系啦，跟住喺嗰啲角位嗰度见到女同学都 你咁咩喊啊？ 你知唔知啊？真系好肉酸。我冇得揸旗，咁咧成条队咧我最高喎，即系仲要跟住啲小朋友翻屋企，跟个同学揈纸旗，好啊！ 咁你点做啊啦？牵着谁的手，途中多么温柔，紧靠人和物让我拍下天空，海阔我会对焦好，随处暂停来调角度，数三星摆 pose 做。Take a little something, keep you take a little second, keep these precious moments, cause in my eyes you're the only one. 无论指责纷扰，排除漂亮风格，无用靠谁加一些设计对白。 When I count to three, so when I count to three, I'll so something 就 count to three 啊，好，十一点二十二分嘅啦吓。其实咧，马老师头先嗰个系中文老师嘛，嗰位女老师啊， 黄老师 系 黄 老 师， 系啦。咁啊，我同你都系叫即系差唔多间学校啦。咁我就讲到嗰边啦。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位中文老师而家就走咗噶啦。佢教中文，第一佢系教中文啦，第二佢系副校长啦。但系咧，你哋啲老师有冇试过咁样咧？佢突然间有一堂咧，啊，佢唔教书，讲一啲咧。佢嗰日佢讲嘅咧，人唔系人生之理啊，系有关啲咧男仔咧好蠢蠢欲动想听嘅一啲生理啊，或者系啲性嘅知识啊。 但佢系女老师嚟嘅， 男老师， 佢系男校 男老师啊。咁咧就会令到成班男仔咧好著样，因为讲下啲同性有关嘅嘢啊，男仔某一方面嘅坏习惯啊，系啊咁样样，成班听噶，点会 成班得两个同学咯？你用个班字嚟啫嘛，你啲两。词啊， 即系我觉得啊几得意，所以我到而家都记得。 留翻两个同学喺度，两同学加唔知乜乜同学， 其他啲出去 系啦。 你哋唔使听， 你灌输一啲正确嘅知识俾你。 系咪成日自己吓啊？冇咩做咁样。 睇你个样咁瘦，咁矮咁样。 佢嗰个应该系五尺十嘅，就因为太细个就咩？ 太沉迷啦。 要话咁样嘅话唔会高。 系咪啊？你睇我大个之后几正气而家， 会有时会写呢啲嘢，好惊啊！信以为真系啊， 根本冇科学根据嘅， 冇根据嘅， 梗系冇根据啦。但系嗰啲信箱好多呢啲咁样嘅， 系 嘅文章 啊，保护人啊嘛， 系咯。咁样一路讲一路解答大家问题咯，即系你觉得，譬如头先阿 Sarah 讲嗰啲有啲谬误噶嘛？ 解答问题，即系你仲可以问问题噶？ 可以问问题。 你嗰阵时几年级啊？ 例如咧， 我唔记得啦，中四。 系啦， 中科仲搞呢啲， 系咯 ，form three form four 到啦。 你冇系咪？你 嗰阵时佢， 嗰阵时 资讯 啦， 资讯冇咁多 呢方面嘅资讯，有咩？ 咁你由 form 几开始知道啊？ 你由小学四年级嘛？ 唔系，嗰阵时 你小学已经知噶呢啲， 唔知 咪系咯？好多嘢你咪， 因为系其实男仔好易知嘅啫。一 討論同朋友 係啦，自己幾個匿埋啊，買啲書睇啊，買啲唔應該買嘅書睇。 我聽你講講，喺後生啊嘛。 係啊，我試過啦。 買支啤酒。 我因為人哋出錢， 你出命 負責去買，就抌咗啲錢即刻攞。点知成栋书都一样， 成栋书都系咩啊？ 一样啊， 即系买同一本。 系啊， 咩咪有啦？ 第一买一十二期，佢买咗六本， 惊得滞啊！ 好惊啊！ 佢冇忘， 系好惊嘅。 佢买嗰啲唔应该买嘅书，系好惊。但 系 应该理论上佢唔会卖俾你嘅，系嘛？ 所以佢咪就系抌啲钱就系啊！即刻一抽， 我六年班已经咁高啦，唔买俾我。 六年班似卅几岁， 十八岁啦已经。 六年班已经卅几岁咁嘅样，已经系咁嘅样，而家系咁嘅样。 跟住打送我送我送，佢就已经走咗去。 你攞咗六本一样噶，翻嚟啊！ 佢我唔理啊，走咗已经。先生， 其实 攞得五本翻嚟啊。 其实只系一个十几岁嘅学生，已经而家咁嘅样喎，已经皱纹多过而家。 因为派你去买嘅。 唔系啊，总之出钱就唔使去买。唔出錢嘅就去買，咁我唔出錢啊嘛，貪心精，我唔出錢咪買， 又希望睇，咁就買。 你攞翻去換啊嘛，馬老師， 唔會啊， 你用過㗎， 你睇过噶， 干净噶， 干净噶， 仲叶揭俾你睇， 冇湿噶，冇黐立立噶， 够啦， 好啦，多咗啦，好啦，咁我哋如果系个讲翻你嗰个老师，咁你就系觉得最基啲得就系， 因为好特别嘅，因为其实本来佢教中文噶嘛，咁第一，我都唔知道其实我哋有人讲起啲话题啊，定咁啊啲人咧笑咪喺度讲呢啲特别开心噶嘛，咁个堂咧就同我哋灌输一啲正确嘅，即系佢自己觉得啦，正确嘅性嘅知识咁咯。因为其实你唔觉得咩？而家学校里面咧系好少会有机会 touch on 呢啲嘢嘅话， 唔讲嘅，唔讲 系咪？完全唔会讲噶嘛，系啦、啊，甚至 女仔就讲，我觉得小学， 哦、男女校就好唔同，男女校好唔同。 小学我系男女校咧，突然间有一堂咧，啲女仔唔知去晒边。 冇错冇错， 系啊， 系啦，啲男仔就继续自己喺度温习啊嘛， 翻嚟就一袋礼物， 系啦，跟住你哋就会抢嚟咧，跟住你搣开佢，跟住就掉啊嘛， 系啊，真系有 冇？ 跟住 我哋嗰时候啲男同学会借问佢系借嚟嘅，借之后抌咯， 嗯哼， 当波抌咯， 啱唔啱？ 啱啊， 系啊，真系噶，成个都系个咁样。 唔好再喺嗰度读书啦，知唔知啊？ 诶，六年级啦，所以毕咗业啦都。 喂，但我想问，女仔有嗰堂啦，男仔冇，从来冇老师同你讲，又唔系男仔都需要知嘅啫，有啲嘢。 嗱，试过有系咩咧？科诶中一诶科学堂 science。女老師會帶我哋成班男女都係噶，會開一個避孕套攞個 test tube 攞個試管咧，試下教大家啊，如果戴係應該點樣戴啊，點樣去避孕啊，會咁樣。 幾多歲？幾多歲啊？嗰時 中一咯， 因為咁啱嗰個課題講緊 reproduction， 即係嗰啲 生育、 生殖啊，係啦， 應該係 biology， 係啊 ，biology science 咁啊， 咁都幾前衛喎， 幾好 喎。From free 先學 biology， 就係一個 madam 教嘅 reproduction， 係 啊 reproduction 啊嘛， 係啊，畫咗個 冇。个同冇错，男女唔同噶嘛。 系啊，画咗一个，咁有个同学好衰，佢点解唔系向上？ 嗯哼，嗯。 咁啊，Madam就佢可能佢年年都遇到呢啲咁嘅学生噶啦。 冇啊，佢身经百战， 佢都系照正常答啫，有好多状态嘅咁咯，系啊。 我最记得嗰阵时候咧，你知道要教 reproduction 啦，跟住咧你系会先买咗啲书噶嘛，跟住你就会揭 到嗰版，揭到嗰版， 揭到咁样哇！跟住就喺度盘算啦，你觉得几时会教到咧？ 嗱，系咪好兴奋嘅学生？一听到呢啲话题咧，如果老师无端端讲呢啲嘢咧， 我哋真系唔系讲啲咩衰嘢啊！即系其实系讲紧嘅就系以前系啦，普遍我哋嗰个年代咧，所有嘅嘢其实都呢啲咁嘅信息好封闭嘅时候，我哋真 系 好惨 啊！知与唔知之间，系啊， 多谢我。我想分享一个即系都關老師事嘅，但系咧又系講起呢方面嘅知識咧，其實有時老師都比較貧乏啦呢方面。話説我小學六年級嘅時候咧，教常識科嘅老師咧，女老師嚟嘅，咁都係做咗人太太，生咗兩個小朋友， 係 啦。咁咧有同學仔就話啊，老師咩係夢遺啊咁樣，咁佢就話哦，男仔咧可能啲被啊摩擦到咧就會放出一種液體，咁啲同學就追問啦，咁呢液體係咩啊？佢話係熱水。 佢唔想講啫，佢冇理由會唔知。 佢話真係熱水，因為有啲同學仔可能有啲係留級啊，或者其他地方移民過嚟嘅咧，可能個年紀比較大。佢話老師唔係熱水嚟嘅，佢話唔係，一定係熱水。咁之後咧，下一堂就係數學堂啦嘛。咁個數學老師咧就係男老師嚟嘅。咁佢就話啦，梗係唔係熱水啦，係即係男性嘅一啲液體啦。之後啲同學就問啊，究竟我信女老師定男老師？咁男老師就講咗句説話啦。咁究竟我係男定女啊？咁樣咁就已經秒殺咗。所以我又講啲資訊真係比較封閉，同埋係比較貧乏嘅。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下昼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透露，第一季经济表现录得 2.7% 的增长，扭转对上一季负 4.1% 的经济收缩。李家超说，一连串大型推广活动刺激旅游和消费，亦都提振经济。虽然第一季出口仍然下跌，但是随着内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以及本港航空运力加速恢复，相信第二季经济会比第一季好，今年经济一定比去年好。 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啱啱过去的星期六迎来内地五一假期，星期六日共有超过760,000人次旅客入境，当中超过320,000人次是内地旅客。计及余下两日假期，估计整个假期将会有600,000内地旅客来港。李家超话：睇到访港旅客喜好变得多元化，由明星古迹、主题公园、购物热点到郊野公园、离岛风光、地区小店同小食，充分展示香港多元化魅力同软实力。佢感谢旅游业界喺各方面努力同工作，以及政府多个局部门同机构与业界紧密合作，让旅客有良好经历。確保本港歡迎旅客的形象。李家超又說，開心香港活動在星期六展開，他很開心見到市民的笑容以及大旺經濟和消費。五一長週末假期結束，根據入境處數字，過去三日共有超過2,310,000人次經各口岸出入境，當中包括大約108人次，当中是包括大约1,080,000人次出境，以及是大约1,220,000人次入境。这三日的数字以昨日出入境人次最多，分别是有超过460,000人次入境和超过280,000人次出境。昨日最多人入境的口岸分别是罗湖、落马洲支线和高铁西九龙。最多人出境的口岸分别是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机场。内地五一假期已经近尾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旅行团已经大致做到分流工作，昨日土瓜湾和红磡等的地方的安排已见改善，认为分散旅行团到不同地方用膳和分流的制度行得通。他说旅游业监管局在假期之前已经敦促旅行社分流旅行团，而尖沙咀旅游区部分餐厅亦都有做团餐生意，亦都有旅行社安排部分旅行团到邻近莲塘香园围口岸的沙头角农庄，减轻对土瓜湾和红磡的压力。崔定邦又说，旅客口味有变，不只是饮饮食食，而是要求有深度体验，到不同地方打卡拍照，以及对认识香港文化历史的兴趣增加，认为香港未来要追得上要求，推出新的景点，旅行社亦都可能要推出一些新的深度游行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0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436.2亿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02元，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7.62元，跌6仙；腾讯控股346.6元，升2.2；阿里巴巴82.7元，升6.5；友邦保险85.5元，升5.5；中国平安56元，跌7毫；美团133元，无升跌；京东集团139元，升3.1；百度集团119元，升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38，瑞士法郎0.895，加元1.355，人民币6.958，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4点，升1点。港金报18,5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58美元，卖出1,9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门路龙富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由白百何饰演嘅沈瑞星所讲嘅，又系咪真系我哋对全能妈妈嘅期望呢？ 凑仔功夫了得嘅同时，最好可以 upgrade 自己，厨艺好就梗噶啦，最好有份新高粱奖嘅工添。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呢？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返，特别是朝早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返，每日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老师， 好老师， 好的马老师， 唔怪啦， 他不是好老师 就好， 冇错，系啦。 呢个造句系咪好好啊？ 好好，唔系其实我嘅功能嚟。 对呀， 马老师一个好老师的特点是什么呢？ 嗯， 他 反面教材， 即是亲民啊， 系 啦， 系啊， 平易近人啊， 系啊。 咁 你点话佢都唔嬲。 唔系，因为我觉得你老师如果 平板嚟咁， 你嘅性格都平板嘅性格 系啊。 咁你先学生唔会同你有距离感，但系先会够胆有问题先会敢问你噶嘛。 诶，呢个都系我哋可以讨论噶。 系啊， 你会觉得嗰只嘅老师应该会有翻少少自己嘅老师嘅尊 严 啊？ 你一定要有， 系啊，定系其实要去同你似朋友咧？我觉得其实有唔同嘅时代嘅话咧，啲老师都系唔同咗嘅。 系啊，以前啲老师真系会用手去。打你噶， 打手板， 打手板又，我有一个老师啊，佢会搣我哋噶， 哇， 系啊， 但好用力嗰只，惩罚性搣定系？ 佢又唔系好用力，但系咧，佢系会搣你手臂嘅内侧，好幼嫩 嗰啲阴肢位， 阴肢位噶，所以我哋个个都好惊佢。佢会点咧？譬如话派簿咁啦，派作文啦，马小强出嚟。佢唔可以，佢唔会就咁派嘅，即係你要逐个企喺佢侧边，跟住佢就摆手喺你嘅手臂度啦。跟住，喂，你呢句点样写啊？你又错 grammar 咩咁样？搣一下咁样，咁跟住好啦，翻入去啦，咁样噶。所以到而家都记得噶。 因为点解我头先话马老师个平易近人性格系老师一个好好嘅特点咧？因为我试过嗰阵时读中一、中二，有啲同学仔咧数学系比较差嘅，咁但可能嗰阵时个数学老师佢哋觉得好严厉啦。佢话：，做咩你要走嚟问我？你又唔问下老师咧？因为老师都叫阿小息落去揾佢，佢话佢哋唔敢。 諗，因為覺得即係單獨嘅仲驚，好惡。 有啲老師係好惡㗎，以前。你哋有冇做好惡嘅老師啊？ 梗係有啦。 係啊， 有一個係專打手板嘅，小學嗰陣時，我哋見真佢就驚㗎啦。 小學嘅， 小學 係咩老師啊？ 佢其實係主任嚟嘅。 哦， 係啊。 但佢通常咩情況之下會打你手板？ 體罰你哋。 嗱，總之咧，佢認為唔啱嘅，你哋嘈嘅，佢就 舉例， 嗨同女同學， 舉個例啊， 揾墨汁嗨女同學，係咪啊？ 佢有冇打你啊？佢有冇打咧？ 冇， 咁咪係， 咁冇寬鬆啦，咁冇寬鬆，係啊，冇嘢，咁都唔打， 係啊，咪就係咯，咁寬鬆咩啦？丟起， 我就係覺得佢應該打我，唔係我就今日唔使變墮落到咁樣。 我係話你對於佢嘅講法嘅話係唔啱啊，即係你話其實佢，你話佢好嚴格啊嘛，佢咁樣都唔打， 佢有冇打過你先？從來。 有，梗係有啦。 上次因為 咩 原因咧？ 唔記得啦，嗰啲太細個啦。總之係 幾恩皮啊！打為咗乜嘢打你？打你都唔記得啊！係 啊， 有乜可能會唔記得？ 唔記得 啊！我記得㗎。 你鋪鋪你都記得？ 因為我比較少俾人打。所以其實有時俾人打嘅時候咧，你一定會銘記於心。我究竟點解會俾人打？ 點解咧？ 係咪？不過我唔係俾學校打喎。可唔可以唔講？ 可以。 不過係嘅，有啲嘢咧，你做好多年後你都記得。你有冇試過學校俾人罰企啊？ 有啊。 但係嗰個罰企咧，唔係普通罰企喎。咁我哋咧，即係嗰個小學嚟嘅，經過一個禮堂，咁大家翻學即係上課室咧，一定經過嗰個位嘅，即係叫 public area 嚟嘅。咁如果你傾偈咧，就會俾即係如果你 assembly 嘅時候傾偈咧，就會捉出去噶啦。就企喺最多人經過嗰個位，對住個大鏡咁樣罰企，即係叫做公眾嘅目光底下 收容你，即係自己知道你自己做錯啲乜嘢啦。 係即係身體就冇受損嘅，但係你會覺得好淤咯。 但我就覺得佢就係對唔住你講。 你先 啦。嗱，唔係你先。 我試過啊， 因為我比較長。 靠罰留堂啊，企喺操場，因為咧唔係話排隊要跟咩流咁樣走嘅，咁成班喺度嘈喧巴閉，跟住咧突然間有個主任好惡咁， 最高嗰個 嘈啦，最嘈就罰企15分鐘。 你咪多嘴多口仔嚟噶， 多嘴街主 15分鐘全校留堂喎， 全頂為你啊，因為你講嘢啊， 唔係好多人講嘢啊，跟住我話俾我媽聽，佢唔信，佢點都唔信全校留。 我而家都唔信 你自己啦，你妈又唔信你， 老师又闹你， 又 冇病 你，跟住但系就阿黄老师会闹你， 坎坷嘅童年。 哦，黄老师好好啊， 好在 佢系最关心你啊， 有教无类啊。 如果唔系，我真系可能堕落咗。 其实 堕落咗啦， 老师肯闹一个学生，即系证明佢都仲未放弃嗰个。 系噶， 冇错，佢仲未放弃你，讲得好好。 佢当睇唔到你啫嘛， 同埋我会。覺得嘅就其實老師咧，頭先大家都喺度講緊，我就記得佢哋係咩嘢咧，就係佢點樣罰你啊，又或者佢係即係會點樣比較另類一啲，譬如可能你會最記得嘅就係即係性教育啊咁嗰啲啦，係我都奇怪，因為佢會覺得佢係個老師做嘅，真 係灌輸性教育， 特別性教育， 唔係咁佢起碼佢上 好老師嘛， 佢慢慢就攞啲熱水去咗嘈到，我都冇事。 好啦，我哋唔好再講啦。 好，到你。 好啦，咁其實我覺得嘅就係話，其實最緊要一样嘢嘅就系用一个赞美嚟去教小朋友嘅话，我觉得佢会更加再记得。我最记得嘅就系喺小学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我觉得好尊敬佢嘅，但系佢系有啲威严嘅感觉嘅啫，又系主任嚟嘅，叫陆主任。佢永远剃到一个头咧，就好似陆军装咁样，戴一个斯正正嘅眼镜。虽然咧大家都好惊佢，但系亦都好尊敬佢。如果佢赞你嘅话咧。开心到咧， 因为 太 阳喺西边升起啊， 一样冇错。我就系试过，我就记到今时今日，有一次，佢系教中文嘅，上嚟嘅时候， 就有，我几感动啊！ 咁佢即系有时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有作文啦，要派补。咁点不知咧，就喺度派补嘅时候嘅话咧，佢又讲翻就系今次作文点，跟住我李丽蕊好惊啊！ 你着得好好， 不是佢嗌我出嚟，佢就系话你喺个黑板嗰度写翻个赞字，精湛个赞点写？ 三点水，十多个心， 叻仔，冇错， 跟得多马老师啊，我啲文学生 嗰阵时候咧，其实基本上咧系未教过呢个字，同埋系唔识呢一个字嘅。咁跟住咧，我就当然喺写咗啦，喺黑板嗰度，我识写，我仲要将佢摆咗落去个作文度。咁跟住咧，佢就我好记得呢一件事。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点解你会识精湛呢个字嘅？咁跟住佢就解释咩为之精湛，点点点点讲完啦。咁跟住我就话系啊，因为咧我姐姐好中意睇同埋听嗰啲粤剧。咁我就成日都会睇佢哋嗰啲粤剧，你要唱噶嘛？ 歌词 阴森奇树霜，咁嗰啲 明珠 万火影花王的唱，就系咁样学翻嚟嘅。系唐迪生唔知喺边个一田嘅里面嘅词嗰度，就识咗呢个字咯。咁跟住佢就非常之好。咁佢就话咧呢个字咧乜乜乜乜咁喺度解释乜乜乜。咁跟住佢就话李同学咁样嘅学习嘅态度就好好啦。就有时系要喺呢个课文以外嘅嘢咧，大家就系 要 开卷游。嗯不论你话系唱粤曲也好，或者咩都好啊，点样都好嘅话，你都系学到嘢嘅。从呢样嘢就仲要系叫大家睇多啲书啊，点点点啊咁样。我觉得佢好好啦，就赞咗我一句咁样咋。我记到今日啊，咁跟住我就会成日都会睇书 咯。 系啊，即系佢话佢会教大家就放学书要睇咩。嗰阵时佢叫我睇《读者问责》啊，或者系点样啊咁样。即系佢唔系净系教书咁简单。 呢啲老師， 而佢會令到你會更加好奇，係咪？佢自己去揾一啲其他嘅一啲即係課外嘅知識。我真係覺得佢好好。 我咁啱咧，又即係同阿麗嘅前輩又好似喎，就係咩咧？教我中文嗰、那個。又是陆老师，不过是女老师来的。咁喺我中一嘅时候，应该是有个同学仔咧，佢成个 lunch 咧，即系午膳时间咧，打条胎。 咩打条胎？ 打胎啊，校胎、啊。 哦，成个 lunch， 成个 lunch 喺学打， 打嚟打去 极都打唔到。咁之后咧，即系 lunch 之后咧，就要上呢个陆老师嘅中文堂嘛。咁佢又见到佢，喂，做咩事啊？你条胎搞好耐咯。咁佢咧，嗰即系连堂上中文堂一个钟头啦。佢就话今日咧，我哋唔教书啦，唔教中文啦，我哋全班一齐除条胎出嚟，我教大家打胎。佢话咩咧？今日我教你呢一个钟头嘅中文，可能你过几日会唔记得。但我希望我今日教你哋打胎，你哋会记到一世。因为呢我嗰阵时我中一呢系我仲系可能阿妈帮我打定呢我就永远都唔除嗰个呢就套落去嘅。佢真系因为嗰一个钟头我哋成班喺度练习打胎。因为佢话我每次朝头早返工呢我都会帮我老公呢整好条胎先出门口位都会教我小朋友要识打胎。佢因为呢一样嘢对之后出嚟返工啊或者你见工啊系好紧要嘅。咁佢就真系用我呢一个钟头乜嘢都冇教，净系教你打胎。而且佢讲嘅呢一句说话就令到我都系记录今时今日。 我同意啊，因为其实有好多时候我觉得好老师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就系佢唔系或者系教你喺课知识上面嘅嘢，系教你点做人。 冇错啦， 系日常生活嘅嘢，其实佢都会嘅就系、是、都会涉猎到啦，系嘛？佢会希望嘅就系你做一个嘅就系更加好嘅自己。 冇错、 其实有啲嘢咧真系需要，譬如好简单嘅生活常识，譬如绑鞋带、有啲小朋友可能由细到大唔识绑鞋带啊，要爸爸妈妈啊、工人姐姐绑啊，或者仲有啲懒鞋咧唔使绑啊，咁啊 懒佬鞋、 懒佬鞋啊咁啊，打胎都系。我唔知啲细个你系咪边个教你打胎噶？ 细个冇。冇教， 冇人教，冇人真系冇人教噶。 校胎系 橡筋嗰啲嚟噶嘛？ 橡筋又有啦， 扣落又有啦， 系 啊， 有个胶咁啊，框落又有， 系啊，咁咯，好特别呢位女老师。 直情啲，直情呢一个陆老师，我哋有时即系过年啊、圣诞节都会。去佢屋企 gathering 咯， 系啊系， 即 系 可以 keep 到 個拜年咯， 系啦 ，keep 到個關係咁長咯， 系啊，同埋我覺得嗰陣時候啲老師同埋同學之間嘅關係真係會因材施教。我曾經有講過啦，就係我喺中學嘅時候嘅一位音樂老師就係李老師啦，佢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啊，其實你喺呢一方面都會有啲天分，咁甚至乎佢會用自己嘅時間會叫你放學嘅時候，星期六同星期日嘅話就去佢屋企度教你彈琴啊， 好好喎。 是免費教你彈琴啊！咁佢就話你唔好嘥咗你呢一個嘅天分咯。再講翻嘅就係其實陸老師佢嗰陣時候都有試過，除咗嗰次教精湛嗰個字點寫之外啦，有一次就係嗌咗我出去，又係嘅冇上堂，咁跟住咧就要我唱一首歌咯。我記到今時今日啦， 唱咩歌啊？ 鲜花满月楼， 哇！ 佢点解要我唱呢？佢话觉得即系你同学唱歌好听啦，唱完之后嘅话咧，将佢默咗上去嘅时候，就同大家讲，其实啲歌词里面嘅话都有意境，系咁样教中文。佢唔系教里面嗰啲，即系系啊咩灯影循环，即系话嗰啲系中学。 掌声灯影里的循环。 我記得啊， 係咪犀利咯？係 啊， 係咁樣噶。 我成日覺得老師咧，佢唔應該即係嗱，我覺得即係唔係只係當一份工喎，即係佢係幫助好多小朋友，去用心，用好多自己嘅時間，就唔係一定淨係翻工放工翻工放工。 咦？咁其實咧，楊洋你而家都係做人哋嘅老師啦， 補習學校老師。 咁你覺得你自己係咪一個好嘅老師啊？ 嗱， 有冇？ 因為 我 係兼職啦，咁但係咧，我又唔敢話自己係好老師，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自己如果抽出嚟啊，有第二個拜仁仔睇翻呢個拜仁仔，我覺得我係算係比較有耐性嘅老師嚟嘅，係啦，因為 你上緊佢堂 感覺， 因為有時咧，即係有時我都諗唔明，因為我自己覺得啊，化學呢一科咧。即係 free cam by 係化學啦、生物啦同埋呢個物理咧，係最簡單個科嚟嘅。嚇！我覺得真係 對於我嚟講最深嘅三科，係最簡單。你對住三個都係文科嘅喎， 係咩？三個都文科。 你揾一日咧嘅話，阿楊楊咧翻星期五咧玩呢個， 你又知 唔 知 啊？係好驚啊！出呢啲。 之後我同有時見到同，點解咁講咁多次或者計條數計咁多次都計唔到㗎？我話唔緊要，我哋再慢慢嚟，即係要咁樣咯。因為可能我嗰、那個即係嗰個學校嘅特色就可能佢唔係太多，即係通常都唔會超過十個人嗰啲嘅，可能 小班教學 係小班嘅就可以咁樣咯。但我成日喺度諗，你諗下一班而家我諗我讀書嘅時候，一班中學有42個同學，即係一個老師就算幾好都好，真係冇可能去 take care 到每個同學仔。我覺得呢個係。可能 佢哋難處啦， 難處理嘅 老師係辛苦嘅， 係啦，但係我又頭先歡迎翻阿麗如前輩，你話嘅中文老師佢讚過你嘛？我覺得老師嘅一句説話或者一個行為咧，其實可以影響一個學生嘅一生。因為我試過啲朋友或者啲同學仔話咧，即係出嚟做嘢啦，佢哋都會有時講咧就係、是：，我嗰陣時讀數學啊，個老師啊當住全班同學仔話：，你垃圾嚟㗎啦，或者你係你數學唔得㗎啦。咁即係其實可能佢唔係唔得，可能只係佢個潛能未釋放出嚟啫。但係因為佢呢句説話，因為你全班當眾收入佢，佢以後驚咗數學，對某一科產生一個恐懼咯， 我 影響咗佢一世咯。 係啊，我都係咁樣。其實數學咧有一樣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喺淺嘅或者某個 level 你開始唔明，而你唔去問或者嗰時冇咗信心咧。一年之後，兩年之後，你根本再追唔上，我就係咁。 我代數係後來先明白嘅，即係嗰個， 即係 x 加 y 等於四，咁 y 等於咩咧？ 等嚟等去咧，咪後來先明。原來明咗就容易理解咯，但嗰時我真係唔明。 但嗰時真係你唔知同邊個問我嗬，問極都唔明喎。 係問極都唔 敢，係啊，唔知就唔知㗎啦。 即係我驚佢話我蠢啊。即係如果當佢水平去到好高嘅時候，我教錯你咁都唔識我。 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其實老師應該係以稱讚嚟去好過代替嘅，就係你要責罰或者嘅就係要佢丟臉嘅。即係我覺得嘅就係所以會唔會？是不同的年代的话似乎就是这些的方式都有点不同。所以你会见到的就是同学仔其实的反应都不同的。 的 好像我们以前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好像是不是硬正一点这样讲。 都 是 真 的 硬正 一 点 的。是的现在那些就很可能。比較係咯， 受壓 都唔知點樣講，我就覺得係 高馬大排隊尾 咯。同埋以前啲爸爸媽媽都會唔同啲，係啦。以前啲爸爸媽媽可能會話老師同我鬧佢咁樣。而家就係，喂老師，你做咩鬧我仔？可能 唔係因為而家係讀生比較多噶嘛， 係啊， 嗰陣時可能一 寶貝 幾個兄弟姊妹， 係 啊， 都真係唔鬧，因為我諗翻我上 真係唔同個嗬，而家嗰啲老師同埋佢哋之間關 鼓勵性多啲咯。因為我成日講呢個説話，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即係讀數學又好啊，讀理科又好啊，我覺得你應該喺讀書或者嚟補習嘅時候，你應該要錯多啲，因為你而家錯。咁你考試咪唔會錯咯？我話嗱，你而家錯咗唔緊要，但你記住你自己錯啲乜，同埋你記住下次唔好錯啦。即係你做同一條都唔可以再錯咯。但係啲同學唔係咁啊，啲同學讀書心態就係、是，我好驚錯啊，好驚老師會話我。咁所以我覺得老師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你一定要。其實你要鼓勵學生，你要錯多啲咯， 係 啊， 鼓勵佢犯錯， 你要你錯下咯，你自己試下。 錯咗到考試就知道唔會再 錯啦。 係， 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普遍，若果你話真係要去選擇，你係是但一樣嘢嘅，就係話即係用乜嘢嘅方式去對人或者係對學生咧，都真係會讚好啲。但係我又會覺得你嘅讚又唔可以太泛濫， 係咪 啊？你又要有一啲係真嘅，你係要嘅就係成日佢可能有時嘅就你覺得啊，佢係比較難搞啲嘅，但係佢讚你一次，你。 就呢一世都受用。同埋嘅就係你覺得嗰個真嗰、那個賺錢係真賺，唔係係唔係都賺，係啦係好罕有，你就會記得。同埋嘅就係佢會令到你更加有自信。我會見到嘅就係有啲人其實好慘嘅，佢可能好大個嘅時候都會發覺嘅就係其實個人做人冇乜自信，就係、是、因為俾人哋鬧得多，成日話人哋或者俾人哋鬧話佢冇用，咁就係佢到大個嘅時候佢都覺得就啊我都係廢物嚟㗎啦。但係如果你細個嘅就係比較多人讚嘅，又或者嘅就可能有啲比較標青少少嘅，佢喺細個嘅時候建立咗個自信嘅話咧。大个嘅时候，佢都系会比较信心爆棚一啲嘅、 啊。 我觉得我自己就 系、 是，因为我都几好彩嘅， 耷低头。 系啊，我几好彩嘅就系，即系啲老师成日都比较锡我啦，同埋嘅就系佢成日会俾机会我啦。好快已经 spot 到你有一啲嘢嘅话，佢、就会俾 你 发挥。 班里面都系 star 啲啦，唔系因为你 energy 大啊。 我唔知道，但系你我同我讲过啦，我幼稚园已经要留堂唱歌啦，跟住中学阿陆老师又叫我唱《鲜花满月楼》啦。咁所以 跟住 十 六岁参加歌唱比赛 啦，就其实又唔系我想参加嘅，系我个 朋友嘛， 系我个学 兄。 兄系嘛，师兄，个师兄佢要参加比赛，佢要揾人唱歌，就系咁简单。 嗯，称赞非常有用，亦都非常之好。所以今日其实都系用呢个环节称赞老师，多谢每一位。 我哋要多谢每一位嘅老师，多谢每一位嘅校长，系嘛？佢因为你哋春风化雨。 冇错。特别点之后翻嚟，我哋有福尔摩 K K 技术。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成趣，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像多盼待，沿路有野笑风涛，压紧怕走。 从零开始的新世界，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呢个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24度嘅温差，湿度68%，多云嘅天气，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明日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接近周末就会有骤雨，下个礼拜日同星期一骤雨频密同埋有雷暴。好啦，听到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就会有福尔摩 K K 技术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K K Sir， 欢迎欢迎。好嗱，各位朋友，斟定杯茶，揾完张凳坐低，因为今日咧进入咗呢一个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嘅系列嘅另一个，哇！呢、這个古仔 好得人惊哦、啊。 头先我哋听下咧，阿李丽尖叫跑出，我哋捉翻佢翻嚟，咁所以大家又小心你准备啊，细路仔就暂时冇听。 我要告吹啊，你走咗出 去，惊咧就系好嗱，咁即系呢个世界上啦，唔系净香港，世界上都奇形怪状嘅罪案嘅，咁、而但系我哋点解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呢？因为到最后呢，犯事嘅人呢点都会和盘托出，或者啲嘢受到法律嘅制裁嘅，系咪？ 冇错，系啦，谋杀案系列之第三应该系我讲紧系第二定系第三单 噶， 第三单已 经。咁点解讲谋杀案呢？又系因为咧呢啲咁嘅案件里边系我一啲即系神探嘅老友啊！我哋以前警察部都好多神探，即系佢哋真系锲而不舍嘅精神咧，先至可以同个死者沉冤得 绝。你哋有冇名叫佢哋噶？即系如果啲神探真系有啲名 字，有嘅，有啲真系叫有啲叫做神探噶嘛，不过唔好讲佢名啦，真系好似冇个人同佢，即系佢哋呢队人咧，就当时喺重案组嘅，咁咧就喺即系新界北嘅咁样。咁呢单案件咧，其实讲紧廿几年前嘅啦吓，系一单即系碎尸案嚟嘅。咁 卖晒报纸嘅， 冇错，卖晒报纸嘅。咁咧就喺元朗发生嘅。咁咧就有某九零年代尾到咧，某个夏天咧，咁就第一个碎尸案，佢里边佢揾到嘅时候，第一个揾到咧就喺荃湾停车场个垃圾桶里边揾到双手。咁、当时咧就系嗰啲即系啲垃圾倒垃圾嗰啲清洁姐姐喺清洁，因为而家嗰啲倒垃圾就得个大桶啦， 啊、 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停车场里边摆个红色胶桶，你抌开个抌落去咁样噶嘛，咁啲清洁姐姐就将佢倒落个大桶，然后咁喺倒嘅过程里面跌咗个黑色胶袋， 我系咪吓死咯？ 吓死，咁啊当时梗系报警啦。 先发现个手， 先就发现咗双手啦，咁样咁啊，哇有双手，咁当时嘅即系逢系牵涉到人命，警方都好大嘅资源投放落去。咁啊，首先要揾下个死者系边个先啊，有双手咁啊，咁但系就揾唔到啦，因为个指模亦都佢冇犯罪记录，又唔知佢系边个啦。咁第二日咧就会喺一个天水围嘅。花槽里面呢就揾到一个新区喎，整一个新 区摆花槽。 係啊，佢就行过就抌到一个花槽度喎。即係 人嘅新区都几大㗎喎。 梗係啦，係啦，抌到个花槽度。咁又係啦，咁即係大家当时都相信同一单案件啦，即係查案嘅探员都知道咦有机会同一单案件喎。咁大家去锲而不舍啦。啊咁可出现问题啦，荃湾跟住到天水围都系新界㗎喎，咁样咁就大家问题都系茫无头绪呢、這个新啫。咁大家都唔知点样去做。到第三日呢就会喺一个上水嘅花槽里面呢又搵到一个即係个垃圾桶里面呢又搵到个双脚。 KK Sir连续三日、啊。 连续三日。三日嘅残肢都出咗嚟。 Okay。 都系喺啲花槽啊或者垃圾堆里面抌咗出嚟，咁即系话个凶手其实唔识得点样去 处理 个尸体， 即系好似有少求其系嘛，即系 好求其，即系佢可能系慌不择路，总之一定系夜晚黑人间拿夜证嘅时候咧，就抌住袋嘢出嚟啦， 冇话处心积虑，仲要系干手净脚翻去吹吹， 一袋一袋袋咁啊，都系重唔重又未必真系，但系重嘅双手咁都会重 嘅， 冇错。 你试下咩啊？ 因为肢解咗之后就冇血噶啦，嗰啲血流走晒噶， 就轻咗啲。 就會向嗰啲都係有重量啦，當然咁佢就即係隨手抌。咁呢個時間裏面咧，就喺查案我都講過啦。查案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接啲大波咧，即係真係黃金72小時，你就要揾到個方向去查。但係而家個方向冇，因為個死者係邊位啊？男啊女都未知嘅喎， 会唔会可以由失踪人士嗰边度去 check？ 冇错啦，啊你有大探嘅精神啦， 唔系啊，我有听你噶，我有留意咋， 冇错冇错。咁当时当然咧，我哋知道佢系女士咧，因为新干揾到啊嘛，咁所以我哋当时嘅睇法咧就系即系我啲大探嘅同事就系、是、诶。 佢哋就喺呢個做咗個我哋叫 public appeal， 就睇下冇最近呢即係幾個一個月啊幾個禮拜之內咧，有冇失蹤人口喺介乎二十至四十歲，咁佢呢個新區上面即係可以定到個年紀。咁、當然啦，有扎嘅失蹤人口就出咗嚟啦咁樣，咁我哋就即刻第一時間就叫啲失蹤人口嘅至親嘅家屬去認屍。咁認咩咧？ 哇！好多人驚喎， 認對手， 個 兩手兩腳 嘅 喎， 最後揾唔到 嘅 喎， 係啊，冇頭揾到嘅喎。咁你認個身同埋兩個手兩隻腳嘅啫喎， 除非你有啲好特別嘅嘢，例如你有 大肚腩咁 咯，或者係有紋身 啊、大肚腩啊、有次做過手術啲嗰啲 疤 咁樣 啊， 就係啫。好啦，咁一路認啦，都係茫無頭緒啊，因為唔識嗰啲點認啫。咁好多啲親即係唔失蹤人口嘅爸爸媽媽、兄弟姊妹都行過，認唔到喎，點認啊 Sir？ 真係認唔到咁樣啊，直至有一個女仔，佢個家姐唔見咗，佢就入嚟認屍，一入到嚟。一望好凝重望住呢副即系咁嘅残肢残躯，佢话唔使讲啊 Sir， 系我家姐。当时所有人都望住啊，唔系啊嘛， 咁 都认到 快 咁 肯定， 咁 望 就 知。 咁佢就问佢啦，佢话喂阿小姐，你点解咁肯定嗰个系你家姐？佢话你家姐有冇纹身啊？有冇特征？冇啊，佢系一个保险即系卅零岁嘅即系从事保险嘅从业员嚟，佢冇。佢平時好着重衣着噶，佢唔會整到自己花碌碌嘅咁樣。OK， 咁你點知係佢咧？我就想問一下你冇頭嘅喎，得個身同埋兩隻手兩隻腳嘅，都唔係好齊整嘅。佢唔使講，佢話我入到嚟，我憑感覺呢個係我親人，走唔甩。你啲解釋唔到。 咁你就要 check 就要查啦。 咁當然啦，咁我哋警方就咦你又咁樣講喎，咁我哋梗係做啦。咁已經開始有第一個頭緒，就知道呢個死者 係邊個 可能嘅身份，就叫陳小娟咁先算啦。咁樣話即係陳小房咁先算啦。知道佢係邊個，我哋即刻查翻佢。咁一查翻佢嘅時候，發覺原來佢係一個即係離咗婚嘅中年女子啦，從事保險業啦。咁睇翻佢嘅時候，原來最近呢幾個月裏面咧，經常過澳門，咁澳門都係當時都係賭錢嘅啦，咁樣咁即係話屬於好賭啦。亦都睇翻佢喺死之前咧，俾人哋碌咗佢五萬蚊嘅。 點解佢都係俾人碌咗咧？死之前喎，或者佢自己碌咧？ 即係咁唔知啦，即係總之同錢銀有關啦，係、咪？當時嘅講緊係廿幾年前咧，喺個信用卡裏面碌幾五萬蚊出嚟，其實幾大嘅數。 即係總之佢無端端有個好大額嘅一個支出。 你每 一 個我哋當時提款都係提幾千蚊，每一日 limit 嚟嘅啫嘛。 你咁多嚿幾百嘅啫。 啊，我唔制你啊。 佢慢慢淹啲淹啲 咁所以就遇事者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個調查對象就去咗前夫度啦。咁但係發覺我哋即係。再抽絲剝繭嘅時候，發覺前夫裏面好多時候都係不在場證據啊，似乎都唔係佢，同埋佢生活好正常。咁係一個好關鍵嘅，就令到嗰件案破到嘅，就能夠同個死者沉冤得雪，就係話佢最後一次往返澳門同埋香港裏面咧，都發覺佢同一個香港人一齊。 即系结伴同行， 冇啦，结伴同行。 咁你哋点知啊？点知佢系？ 我哋 check 到佢哋嘅出入境记录，系啦 ，check 系 check 到出入记录嘅时候，发觉原来都系咁嘅时间，即系差唔多同一时间。呢个人咧就去咗我哋个雷达下边啦，咁就变成我哋主动调查嘅对象。第一时间唔使讲啊，查完佢背景，梗系夹佢，即系叫佢翻嚟，上嚟协助调查，佢个嘴梗系好硬咧，倾下偈先啦，完全系讲到哇，唔识佢啊，普通朋友啊，各样嘢。都冇辦法噶，咁啊佢唔認嘅，咁我哋都要放佢噶啦，又唔係拉佢，當時唔係拉佢咁。好啦，咁再去查嘅時候都發覺佢有可疑，因為呢個人都係難倒，同埋個財政唔穩健，佢亦都離咗婚嘅男人，咁佢個太太就攞咗個小朋友嘅撫養權，咁但係佢又來唔來翻去個小朋友會來唔來翻佢屋企元朗嘅個地方玩，而佢住嘅元朗嘅地址咧。去嗰三個所謂嘅抌咗啲咁嘅殘肢嘅地方裏面咧，都不是太遠嘅，即係可以去，即係好順路下啦咁講。咁所以佢仍然係我哋嘅第一個疑犯嚟。咁亦都因為咁嘅時候咧，就將個調查角度擺喺度，直至咧我哋有一晚咧都覺得係佢噶啦，咁就拉咗佢先啦。拉咗佢翻去嘅時候咧，就佢間屋裏邊元朗間屋咧，我哋揾兩個便衣嘅警方嘅同事睇住啦，看守住啦。咁冇嘢啦，咁啊調查衰事。咁 基本上我想問，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有兩個即係警察，如果係嘅話，佢哋擺咗喺佢嗰間疑犯嘅慣屋嗰度，你哋 expect 啲咩嘢咧？ 唔緊要噶，洗住現場啫嘛。 其实现场就冇嘢嘅，因为已经系事后咗啦，都要睇住间屋噶，系嘛？当时唔系咁话，唔系咁，即系好似而家咁样啦，系嘛？咁我哋都要搵嚟睇住间屋啊，冇俾人干扰啲证据啊，各样嘢，咁啊拉系拉咗佢翻差馆。咁嗰两个伙计，唉，都系人嚟噶嘛，做咗咁耐，咁啊入夜晚夜难人静嘅时候瞓着咗啦，咁啊喺一个大厅度瞓着咗，咁啊喺嗰个小朋友玩嗰啲胶地席度瞓着咗，瞓瞓下嘅时候咧，嗰两个同事突然间同时扎醒，就俾个女人叫醒咗。有一个女人的声叫出嚟。 头先呢度啊，李丽瑶走咗出去。讲到呢度，李丽瑶就走咗出嚟。 好奇怪，嗰两个同事就哇好惊啦，咁样点？ 即系佢两个瞓喺地下啦，突然间有个女人声 就叫醒咗， 叫醒佢哋。 系啦，咁但系两个咧，一上嘅时候咧，成身都飙咗冷汗，咁又走翻出嚟间屋，咁啊大家都倾一倾。咦，头先你哋听到啲咩声啊？咁样，都系啲女人嘅叫声。 嗯。 咁但系都冇办法啦。咁啊，等佢挨过咗一晚之后咧，第日咧就同个案件嘅主管倾翻。个案件主管由于好多嘢都不能夠解釋嘅時間咧，就卒之決定咗咧，就叫法醫去佢間屋裏邊去現場做調查。咁呢個法醫一去到嘅時候咧，就攞啲即係紫外光燈啊，啲藍燈照嘅時候咧，發覺咧嗰個地脊上邊嗰啲脊同脊之間有好多血跡嘅殘留喺度。 嗯， 咁啦唔使講啦， 抹咗噶啦，其實 其實已經 表面上就抹咗， 睇唔到啊！嗰啲科學鑑證嗰啲燈照埋去，有血跡咧，佢有唔同嘅。嘅顏色出咗嚟嘅，係啦，佢有嗰啲咁嘅科學嘅方法。 我睇電影佢哋有咁講嘅，我以為假嘅，係啊，佢就揾 咩整啲粉啊，又掃下掃下， 你唔好以為係樹脂毛，佢話你唔好以為嘅就係你抹咗個血跡嘅話，其實係抹唔到嘅，係佢哋一照嘅話就睇到。 你以為抹到啫， 係啊，同埋啲血跡係揈到周圍都係咧，有時你以為睇唔到。 咁由於咁嘅時間咧，就好相信嗰個元朗佢間屋，尤其個地脊上邊就係第一案發現場，咁所以咧翻到就拉咗呢個男人。拉咗呢个男人之后咧，就话翻俾佢听，哇！即系 我哋喺你屋企发现啲 咁 嘢 啦。咁佢嗰段时间知道，唉，冇啦，即系都系我哋以前讲嗰几只贼人凶手，俾你揭发咗件真相咧，佢就自己会讲。咁佢就和盘托出，就是、因为大家赌输咗钱之后咧，佢就呢个女人翻到佢屋企瞓，就因为钱银嘅 嗌交 完就错手碾死咗佢之后咧，冇办法搞呢个尸体，咁就唯有喺现场。将佢剁开几嚿，然后咧就慢慢逐件。我哋问翻佢点解你要将啲咁嘅尸体，荃湾又抌，天水围又抌，元朗又抌。佢话其实我都唔知点做，我净系即系肢解咗个残肢之后咧，包咗五份，去到每一日夜晚黑就搭住个小巴，去到边度咪抌到边度。咁你点解搭小巴？我都唔知搭去边噶。咁所以佢喺元朗揸住啲残肢搭小巴周围去，去到边度觉得冇嘢嘅，佢就抌咯。有时抌垃圾桶，有时抌花草，就系、是、咁简单。 咁佢都唔系处心积虑。 佢唔系，佢系一时勾落声噶，即系冲动去碾死咗个即系 错手杀佢。 但系佢就去处理呢个尸体。吓咁、就周围抖。咁当时呢个案件好轰动，亦都好 grateful， 即系好即系好 感恩， 就系、是、当时嘅同事咧，即系个职业水准好高，即系抽丝剥茧，一步步。再加埋好似如有神助咁啦，就揭发咗呢个凶手个暴行出嚟，咁啊将佢绳之于法，同埋个最重要系死者沉冤得雪。 阿 K 嘅时候，但系由头到尾咧，佢都冇讲翻个头去咗边啊，因为呢一样 抌咗，佢都有讲嘅，佢有讲过抌咗，佢话抌去边度佢都唔知，其实佢去过边都唔知，因为佢分日日都唔同，佢每日攞住一件残肢，搭住个小巴，夜晚黑又系夜晚黑。人最少，搭住小巴去到边度落车就抌边度。 嗯， 呢个系佢讲嘅。 佢甚至乎掉去边度嘅话，都唔系 佢 plan 嘅。系啊， 因为如果以佢咁嘅态度咧，咁容易就俾譬如垃圾婆婆揾到啊，或者其他人揾到，个头应该都仲难处理啦。头仲难处理。 但系佢最细啊嘛，相对嚟讲佢最细啊嘛， 嗯、 一嚿圆冧掉嘅嘢啊嘛，相对最细。反而残肢就比较长啲，手手脚脚啲长啲，身躯又比较重啲，即系咁样。但系佢你问翻佢，佢都。唔記得嘅，因為呢人呢啲人係唔係一個即係職業嘅 正常 思想嚟噶嘛？去到邊就等到邊，咁、樣。 嗯， 哇！今日啲故事啊， 係啊， 但係即係每一次聽你啲故仔咧，耐唔耐就會中間有啲好似解釋唔到。我 咁 上次又係聽嗰、那個嚇嗰、 啊 那個係 即係八達通卡嗰、那個， 係八達通卡、那個。點解八達通卡喺嗰度出現呢？ 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咪就係話天網恢恢咯。你有啲嘢解釋唔到。 同埋即係 牽涉到人命嘅，你通常都會係有呢啲，你真係覺得係好似冥冥中， 甚至即係如果你相信有一個叫靈體咁先算啦，佢帶去抌喺邊度咧，可能嗰個都跟住佢嘅，所以佢先迷迷糊糊啊，是但啦。其實佢唔應該抌喺啲咁多人行過，甚至垃圾桶一定會有人清理嘅地方噶嘛，係咪先？ 佢冇咁聰明嘅，因為呢啲唔係即係我哋叫做 serial killer 嚟噶嘛，即係唔係話一啲變態殺手啊各樣嘢。 連環殺手啊， 咁嗰樣嘢，呢啲係其實佢唔識得點處理。你問一個普通嘅人點樣去處理一啲咁大件嘅即係屍體，點識處理？ 同埋殺咗人喎， 真 係我諗你都好亂， 個心好亂啊！係 啊，應該要點做？ 系，咁同埋都要即系我成日都咁讲，即系唔系话我哋做呢行就要赚翻呢行，而系即系做 CID 里边，即系做刑侦，尤其是做重案组嗰啲同事，佢哋系要摆个心，摆个有份 passion 喺度，去同人哋解决呢啲沉冤得雪嘅嘢，即系唔系话哦咁啊破到案咪破咯，破唔到案就唔系咁嘅态度，吓。所以點解我哋即係有我咁欣賞好多同事佢工作上面咧，佢咁有熱誠同埋即係鍥而不捨，佢哋係好多晚冇瞓過覺，尤其是投接呢個案件嘅時候，嗰七十二小時係冇瞓過覺。如果唔係，都唔會喺個疑犯屋企裏邊恰著咗。你問佢啱唔啱，梗係唔啱啦，喺人哋喺度瞓覺係嘛？係你估佢想嘅咩？佢頂唔住啊嘛，係嘛？咁但係唔緊要啊，你唔瞓著咗，你又冇一個咁嘅召喚。 唔係啊，如果我喺嗰度，我瞓唔到啊，因為咧，你諗住呢度可能係兇案現場嚟 嘅。嗰時未唔敢咁肯定啊嘛，你明唔明啊？就係因為呢咁嘅召喚。連個案件主管就係你啦，咁樣咁先至叫啲法醫去驗啫。 其實如果佢要揾到你哋，你喺嗰度看住嗰間屋嘅話咧，我可唔可以話我好驚啊？ 我企喺門口算啦，企喺門口算啦， 唔會嘅嗱。警察就唔會驚呢啲嘢嘅，即係等於你叫去到醫院嘅護士每一間醫院裏邊都有簾房嘅，唔通你話俾聽啲護士？姑娘啊，嗰啲唔去啫。夜晚佢哋都要巡房啊，咁嗰啲唔通唔去到嗰啲地方咩？唔會噶，係咪？咁啊好得意噶嘛！我譬如我後生嘅時候去醫院啊，喺巡嗰啲即係伊麗莎白醫院，我哋有叫拘留病房噶嘛。嗰啲即係犯咗法嗰啲又有事噶嘛，擺落去拘留病房咯。咁我哋逢係夜晚都要去巡嘅。OK， 咁啊更夜晚凌晨兩三點，你喺醫院搭 lift， 你都幾係嘢㗎。係 啊，我知啊， 你咪冇試過啊？ 我 幾係嘢。 我都試過， 我自己親身試過噶啦。當我哋去搭呢咁，因為拘留病房通常喺地下噶嘛，簾房都係地下下邊噶嘛，記唔記得？咁啊，地嘅時候我自己一個搭呢個時候咧，層層停嗰種感覺都幾難搞噶。但我冇撳掣嘅， 或者有人撳你睇唔到 或者啦。不過咁講，我都係嗰句：身平不作虧心事，半 夜敲門也不驚。 我從來唔驚嘅，我從來唔驚呢啲嘢。 好，多謝。谢晒，今日唔该晒 K K Sir 啊，好，再见，拜 拜。 长夺被你廉价脱手再忘记，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 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 你在近的元祝快乐十二点半，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我哋翻嚟有片段人间，今日呢个故事哇非常之特别，记得千祈唔好走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汇控公布今年首季列账基准税前盈利大约128.9亿美元，按年急升2.1倍。集团恢复派发季息，派第一次股息每股普通股0.1美元，并且系收购最多20亿美元股份。政府统计处下昼系会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透露，第一季经济表现录得2.7%的增长，扭转对上一季-4.1%的经济收缩。李家超说，一连串大型推广活动刺激旅游和消费，亦都提振经济。虽然第一季出口仍然下跌，但是随着内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以及本港航空运力加速恢复，相信第二季经济会比第一季好，今年经济一定比去年好。李家超说，有关新一届区议会组成的检讨很快将会有宣布。被问到在五一黄金周期间，不少内地访港旅客都不太适应香港的付款模式，李家超说他会要求有关政策局和部门推动电子支付，并同业界推展在智慧城市下旅客在港消费怎样做到尽善尽美。被问到香港学生人数下降与移民潮的关系，李家超说学生人数下降是长远趋势，教育局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确保软着陆。至于出入境问题，他说香港与内地及世界恢复通关，很多人希望来港定居，亦都有不少人因为不同原因离开，将来或者有机会回来。当局会继续监察情况，制定适当政策。五一长周末假期结束，根据入境处数字，过去三日共有超过231万人次经各口岸出入境，当中包括大约108万人次出境和大约122万人次入境。这三日的数字以寻日出入境人次最多，分别有超过46万人次入境和超过28万人次出境。昨日最多人入境的口岸分別是羅湖、落馬洲支線和高鐵西九龍，最多人出境的口岸分別是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機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接近週末有幾陣驟雨，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驟雨較頻密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12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457.8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元，无升跌；恒生中国企业67.6跌8仙；腾讯控股346元，升1.6；阿里巴巴82.7升6.5；友邦保险85.45升5；中国平安55.75跌9.5；美团132.8跌2；京东集团139.2升3.3；百度集团119元升3.3。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37.54，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355， 人民幣 6.958，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175 点，升52点，港金报18,5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93美元，卖出1,98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阿妈今日打了十几次电话给我，叫我回去吃饭，但是我都开心的。 虽然阿爷不认得我们，但都知道我们锡他的，因为我们成日陪他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刁蛮公主揾驸马，上集。 倚殿阴森，棋树上， 明珠万火，影花窝， 独撑。如此断肠花烛夜， 把衰侍女半身破， 沙场 之旦。 阿乖女啊，宝贝女啊，朕要上庭啦，听日先玩，听日先癫，好唔好啊？ 呀，唔使呀。父王唔锡我呢个女儿噶，我咪癫噶，我认真咁唱噶，何车？ 哎呀， 何车？ 喂，车完车完车完，阿宝贝女，为父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唔能够荒废朝政，何况你睇下，个太阳而家已经系午时啦，文武百官。等紧我噶， 唔制啊，唔理啊，唔听啊，我只系记得，母后喺临终嘅时候，你应承佢会好锡我噶。 哎呀， 作为君无戏言啊嘛，你唔可以噏完之后又唔做喎、 啊。哎，好啦，咁、我最多陪你唱埋只靴腰就算啦。 我唔制啊，要唱埋凤凰一神未了情啊。 哎，好啦，嗱，咁唱埋父王要上庭噶啦吓。 唉，好啦，嚟啦嚟啦， 阴森。棋树上， 皇上，皇上，哎、皇上， 大胆，来者何人？ 哎呀，心上人终于都嚟咗，小子，竟敢打扰皇上享受天伦之乐嘅雅兴，该当何罪啊？人呢、啊？ 哎，且慢，宝贝女，你喺大内侍卫面前唔好咁冇礼貌啊！ 父王闹人噶，你个咩位侍卫就走死你哟、 啊啊！公主殿下，恕小人冒犯，小人罪该万死。啊、不过刚刚收到密报咧，宫中有乱臣贼子密谋造反，由于事出突然咧，小人实在不敢怠慢啊，所以 又似你咁仲有王法嘅，好，我出嚟平定佢先。 父王危险啊，不如等本宫去护驾咧。 唔得唔得唔得，呢女儿身你护驾，咁我咪好肉酸。孟飞鸿听命， 系小人在， 朕命你留在宫中保护凤霞公主。 啊，系、 啊、你留喺度都好噃，睇下本小姐会点样对付你。 喂喂喂喂，身为公主唔好笑得咁核突，休得无礼。阿、孟飞鸿啊， 系在， 朕而家赐你尚方宝剑，用嚟保护公主。遇到任何有机会或者人危及公主嘅呢， 先斩后奏，劲啊！ 我嗌噶，你唔好讲咗我啲嘢啦，唔好多事。记住呢一把尚方宝剑系帮朕诛杀奸臣贼子啊！ 领命。 B B B B。孟飞鸿大人，孟飞鸿大人， 喂 ，B B 啊，内宫嚟噶，小心， 做乜啫？ 隔墙有耳啊！ 皇帝啊，你做乜嘢啫？皇上都出咗去咯，你唔好板起块面咯，蹲喺个款咁，我唔中意你咁啊！嚟啊，过嚟坐下，同本公主食个下午茶，好唔好咧？我 miss you very much。 公主，你唔好咁啦，公主。哎、公主啊，小人呢其实有任务在身，绝对不能松懈。万、一公主有咩损失嘅话，小人实在呢 哎呀，孟大侠果然系威风凛凛，一股雄风扑面而嚟啊！ 公主啊， 好英啊，孟大人，企咁耐讲一定好攰噶啦，不如坐低饮啖茶好唔好咋？ 好啦好啦，谢公主。唔、但系小人呢真系实在有任务在身，绝对不能咁样咁样喺度。 你咪扮晒嘢啫！本公主刺查你，竟敢抗命，该当何罪？你死十次都唔掂啊！ 哎呀，公主殿下，小人实在无心抗命，只不过我唔能够对公主无礼噶。 你讲得啱，咁你快啲坐埋嚟同本公主品上茶点，否则， 否则乜嘢啊？公主， 我就禀报俾父王听，话你对本公主不敬，仲有非分之想，就 烧咗本宫。哇，唔系啊，公主，喂，嗱，讲明先吓，我根本就冇去过你身边，我冇亲近过你。 你冇过嚟啫，咁你有冇想过对我有非分之想啊？吓，你讲有冇？有啊，仲有啊，你仲唔坐过嚟？系咪要我坐过去你嗰度啊？点啊？肯唔肯攰啊？ 少少啊，其实 食啲点？ 唔得，要哎呀， 系啊，你闻下，你闻下，你索啊！哇，啲茶几香啊，香唔香啊？吓， 正，啲茶真系好香。唔得噶，公主，我 但其实咧，嗰啲香味系嚟自本公主嘅身上噶，系咪真系好香咧？ 少少， 俾你揽实我，玩就呢个位置，你带你嘅索人啊，输紧半档。 小人得罪晒，小人不敢啊，公主。 哎、原来你真系不识抬举，真系岂有此理！好啊，你唔过嚟都得，你快啲要攞嗰把尚方宝剑俾本公主欣赏。 公主又唔得噶，把尚方宝剑系你父王俾我噶，唔可以立乱掹出嚟噶。 唔制系嘛？好，你快啲俾我睇下，父王有啲咩咁好玩嘅嘢，我竟然冇睇过。今日仲要送咗俾你，唔得、 啊、 你快啲俾我睇。 冇啊，公主唔得啊，冇啊，冇抢啊，刀剑无眼啊，小心啊！哦，你整断把剑。 皇上驾到！皇上驾到！ 皇上嚟噶啦！皇上嚟噶啦！点算啊？点算啊？ 我惊，摆翻喺台面，冇喐，冇喐， 冇喐，唔得噶！皇上见到一阵，问我攞嚟睇，咪麻烦咯。 咁点啊？ 我知啊。 你床底，苏荣你床底啊！快啲，快啲，快啲！参见皇上， 参见父王。 嗯，平身，朕今日好高兴，出边好大风波。我而家平定咗啦！ 吓咁快你出咗去？ 好大个风波，平定晒。 好夜功气晒父王啊！ 冇晒风波啦吓，难得咁高兴。一系想召差，今晚我哋好好尽兴，系啊。 回皇上，其实小人有任务在身啊。 等等吓，我俾任务你啊嘛。我而家唔使你做其他嘢，你只系陪我同我个女，即系公主食饭饮酒， 咁啊， 都系你嘅任务。 王英飞，王英 飞，咁啊，小人唯有舍命陪君子啦。 日丽上酒菜。 饮、yeah! 好酒，好酒，啊，孟妃啊， 系 趁今晚咁高兴，朕苏文孟大人精于佛剑系嘛，不如就嚟耍下你嗰个武当剑两下，太极剑三下，仲有唔知咩剑咩剑啦吓，等我开下眼界可以嘛？ 遵命皇上。啊，哎呀，弊啦，回皇上，小人。突然有啲内急啊！食咗啲咩呢、啊、我都唔知食咗啲咩。 系啩？我今日唔记得搵银针吉一吉啲嘢，等我搵斩咗个御柱先，唔通中毒？ 父王息怒啊！孟大人，你不如速去速回啦。 好啊，谢公主。 宝贝女， 吓、啊， 睇嚟你对阿孟大人都好似印象都几好啊，系、嘛、 啊？你嘅意思系生猫入眼？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眼金金啊！ 哎呀，唔好讲咁多住啦，孟大人翻嚟啦。 咁快，御柱啊，个厕所行好远噶嘛，你搵唔搵到噶？其实你有冇休翻好条裤啊？孟大人，你冇事系嘛？使唔使搵阿御医揸揸你个脉搏啊？ 谢皇上，但系应该冇乜大碍嘅，小人嘅战区应该都冇乜嘢嘅。 你个战区啊，真系好。咁而家你去完厕所啦，可唔可以请孟大人冇冇剑啊？ 战区且慢， 又点啊？咁多扯慢， 西洋运动专家讲，做剧烈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 冇错啊， 拉紧啲筋骨。 冇错，皇上公主讲得正事啊，否则咧可能会伤及你五脏六腑，仲有会肝肾虚啦、头晕眼花，严重嘅仲会绝子绝孙啊！ 大人讲过头啦， 喂，咁要点样先可以延年益寿呢？ 嗱，跟我做瑜伽啦。你不如换咗条瑜伽裤先咧、 啊。公主，小人着瑜伽裤系咪有啲于礼不合咧？ 唔好换啦，唔好换啦，你唔好喺呢度换，你唔好喺呢度换，唔好讲咁多，你拉翻条裤先。 系 吹，冇剑， 且慢。 系， 先要换咗瑜伽裤，然后再热身，跟住先至可以冇剑嘅父王。 公主，公主， 咩、 啊、 事？ 就算我换咗条瑜伽裤热埋身，咁但系我把劲断咗啊，点好啊？ 你换咗条裤先。哎呀！ 哎，精彩精彩， 啊、精彩 啊！你呢个绝代瑜伽裤好正啊！ 系啊， 好啊！喂，呢、這个时候要表演武当剑法咯，系、时候吓。 哎呀， 又点啊？又扯慢啊？ 皇上，嗱、实不相瞒啦、其实 女儿有事禀报、 你两个真系鬼离精啊！禀啦禀啦，有咩就禀啊！ 即系咁嘅，果有皇太后 虚弱，正堪忧， 咳凉，嗱嗱唔使唱啊！宝贝女， 哎呀，等我嚟啦！古语有云：丑妇终须见家翁，皇上其实系咁样噶。 孟大人，你所知嘅丑妇系指边个啊？讲唔讲清楚噶吧，我会讲俾皇上知。刚才有个狂汉佢 上身，得啦得啦，停啦停啦停啦停啦吓，明白晒， 好辛苦 吓，咁咪好啦， 你明白 咩事啊？父 王咁就好啦，真系 我点会唔明白啊？宝贝女，行年廿八里啊，待字闺中，云英都未嫁。其实朕咧真系好担心。 难得阿孟大人对你起 起咩啊？ 起咗爱心。 哎，胡生，冇啊冇啊冇啊，我乜都冇起啊。 吓，你真系冇起，你个负心汉、啊，我冇谂住冇犯咗，都咩乜犯上呢个犯上欺君之罪，帮你隐瞒你把剑。 公主殿下，我错，我掌嘴，我掌嘴。其实古语讲嗰个丑妇咧。应该咧十成十只古人喺度乱噏廿四，不过为咗你，等我嚟自首。皇上其实系咁噶，你头先赐我把尚方宝剑啦。 得，嗰把尚方宝剑而家点啊？如果你重拾招来，朕或者考虑从轻发落，净系阉算啦。 父王，你睇下，把尚方宝剑已经断开两截啦。 哎呀呀！点解会咁样噶？ 回皇上，其实系头先因为我掹把剑出嚟嘅时候咧，唔小心大力得滞，咁啊，所以啊，结果咧就 够啦。掹剑要咁大力嘅咩？连掹乜嘢都咁大力嘅咩？ 吓、 啊，太过分啦！ 女儿都有责任嘅，我当时因为所以， 且慢， 其实我 刚才发生乜嘢事？何以要拔剑？系唔系有坏人入咗嚟？ 好似有个黑影咧喺呢个窗边嗰度经过嘅。 系啦，之后咧我又听到地下有急中有脚步声。嗱、估计咧应该系六名嘅武林高手啦，都系身怀绝技。我话之后咧，说时迟那时快咧，我即刻。 咁你发癫嘅话咧，孟大人就想保护我老婆，而喺眼尾嘅时候，你见到有只蜘蛛黐住蜘蛛丝咁样想扑埋嚟嘅。于是咧，我就想用呢个剑物拍打嘅结果。 诶，把宝剑就应声断开咗两截啦。 成件事就系咁。 我哋都唔想。 呢两个简直一派胡言，目无王法，完全当我系傻仔，简直荒天下之大谬。一嚟 系再， 我唔系叫你， 系 你得当你一个咁样成个公， 系 又迟你推啊！ 哦哦，我知道。 哎呀，父王啊，佢借啲嘢走喎、啊。 咁衰啊！嗱，好，睇下朕点样收拾你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刁蛮公主尹驸马下集大结局 finale 啦。人心宫廷的爱情悲壮短剧竟已播放完毕了， 究竟皇上会怎样糟质我呢？ 究竟 我讲到明嘅，乜都冇起。 公主同呢一位啊，孟非龙将来会唔会有得发展成为呢一个驸马爷咧？啊，阿编剧问紧你啊，吓，故事嘅走势会点啊？ 好神秘嘅呢， 好神秘啊！故事 unexpected， 因为佢自己都未写。 欲知后事如何，听下个礼拜二先至知 啦。 好，今日多谢晒拜人仔啊！ 拜人仔， 第一次做咩？ 第一次做古装剧啊？ 感觉点啊？ 好好玩啦、啊，因为我都中意戳嗰种。嗰種正義凛然嘅腔，因為我現實生活唔係啲咁正義凛然嘅人啊嘛。 你而家做咗阿呆啊？ 邊個呆啊？ 阿呆 啊，小呆小肥。留咗 出嚟。你身體真的不是那麼好喎，頭先你話你個人上咗身之後咧，跟住你咪成個人又 即刻鼻涕， 又即刻鼻涕流。跟住翻嚟嘅時候又喺度， 揾下嘴上調理下， 又話自己嗰啲 你 嗰啲胃唔舒服， 係咪吸毒啊？ 唔係啊，我想講細個嘅時候，因為鼻敏感好嚴重， 我都覺得你係。 我試過真係有啲警察叔叔，我讀緊中一二啊，就咁係你小朋友，身份證。 嚇點 解？ 都係有乜可能啊？佢以為你係， 可能真係會 係。 咁但係關心咧冇咩事 啊，即係因為個黑眼圈好大㗎，因為我鼻敏感啊嘛。但係大個咗，即係要做運動啦，游水，因為我覺得游水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嚟嘅。咁就身體好啲啦。 好，加油！ 快活都要健康，健康就快活，係咪？好， 同埋就會開心啦。 再繼續風騷浮人， 下個禮拜見你， 拜拜， 拜拜。